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强烈冬季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天色明朗，日间稍后有一两阵雨，气温显著下降，晚上最低气温大约是1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北风逐渐增强。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相当清凉，本周后期日间气温稍为回升，现时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81点，跌24点，总成交金额449亿5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52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73点，升18点。美元对其他几只活跃港股造价：中集集团12.68升3.2，美团279.2啱啱跳咗279蚊，跌14.8，腾讯控股577.5跌10.5，青岛啤酒股份73蚊跌5.6，小米集团28.4升8.5，阿里巴巴254.4跌4蚊，盈富基金26.66跌4仙，中国平安93.45升7.5，中国平安93.4升7毫，京东健康129蚊升6.9，中国移动45.15升8.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啦系7.752，英镑10.324，瑞士法郎8.719，澳元5.842，加元6.076，新西兰元5.496，欧元9.404，每百日元对港元7.4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36。日经平均指数报26,837点，升185点。港金现价报16,970蚊，比上日收市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5.23美元，卖出1,835.8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继续同你讲翻西铁消息先啦。咁由于柯士甸站同埋尖东站之间路轨有裂纹，来往屯门至红磡站咧就维持八分钟一班车噶。来往屯门至红磡站维持八分钟一班车。咁而家西铁线嘅月台上面乘客咧非常之多噶，咁候车时间都会好长。咁啊，请大家咧为行程预留翻充裕嘅时间。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中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车龙排到去蝴蝶谷道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中线有坏车，龙尾蝴蝶谷道。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挤塞，龙尾就喺土木工程拓展处退出；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就喺油荔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慢车，龙尾海丰园；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车多，龙尾就接近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南边围一带挤塞；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深井一段慢车。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繁忙，龙尾就喺和斜村嘅。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海旁道日港居桥面华富村。咁另外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青山公路沙仓屯门、大埔道以登华庭方向沙田。咁补充翻啦，喺路面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一段咧就行车缓慢。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下一秒钟随时会有突发的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嘅 QR code， 走嗰阵揿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喺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好地地做乜动真火啊？ 你真系唔好话俾我知咧，你做咗佢只兵啊吓！你见都未见过人就唔收钱咁样去帮人搵钱啊？ 我点帮人哋系我嘅事，你唔好理啦。 点解由黄天仪饰演嘅 Purple 咁激气？ 咁就要留意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逢星期一下午3点到5点，黄天仪、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节目时段内一起展翅。 风骚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哇！如果见到个靓女着泳衣，你会嗌咩啊？ 哇，梗正啦！ 系嗰个桂花田嚟噶喎， 菜。 哎，冇咗呢个菜字，第二个字咧就系、是、我哋见到佢咧就会话，哎呀，我哋一定要咧尊咩佢啊？ 哦，尊重。 诶、哎，唔系吓，同你一样咁重噶嘛。 尊敬。 系冇错啦，个敬字嚟嘅。第三个字咧就系佢喺我哋公司啊，个个见到佢都会话佢真系好师。 好师奶啊！哦，蔡敬师奶。 唔系啊，我系人见人爱、车见车又在嘅蔡敬文啊。 哦，你话嗰个咧好鬼烦，成日闹人嗰个咪得咯。今日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仙乐飘飘蔡敬文。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直播室有桂花田 home office， 或者是 office 当是你的 home 的蔡敬文。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蔡敬文。 早晨啊，田，早晨啊，豪仔。 系啦，咁啊，今日鹏仔咧系。 你老细去边啊？ 佢有老细有要事在身啊。 系啊， 有要事佢要诶， 佢有好重嘅任务要帮我哋做啊！我哋屋office 嗰啲防疫物资咧，又或者我哋嗰啲圣诞 party 咧，咩都好啦，靠晒佢啊！真系 哦，系一家大细靠晒佢系嘛？ 一家大细靠晒佢， 系啦，所以今日咧直播室咧有我同阿曾志豪啦，同埋咧电话里面有阿蔡敬文嘅， 冇错冇错嗱，咁啊嚟到今日啦，星期一啦，咁啊本来咧天气上咧就话今日咧会比之前咧就更加迎接呢个冬季噶， 系啊， 就话会冻多几度噶，不过咧。 今晚先啊嘛，唔系咩？ 今晚开傍晚开始下 嗱，晚上天气啊，气温大约15度啊嘛。 我望住天文台网站噶嘛，而家先系吹和缓清劲东风，慢慢北风增强。 所以我醒你啊， 下一度。 即系我同阿蔡敬文讲，我醒你嗱，系时候教你咧做人嘅道理啦。 咩道理咧？ 咩护肤啊？ 你咧做人妻咧，系啦，你做人妻嘅年期咧都系得几年货仔啫。你睇下我哋直播室呢位人妻。 我 P 牌噶， 你望系啦，你望下呢位老驾驶者，呢位人妻， 做咩？ 今日啊， 无论咩天气都好啊， 咩天气啊， 师傅问你怕未？ 佢 完全唔在意对面嗰个咧，又几咁难受啊！佢都照着坐先。 阿豪，佢咧气来气喘着住嗰个师傅，你谂下，师傅气来气喘喎。 哇！你形容好啦，我好在见唔到咋。 佢豁晒线，原来佢做运动，佢行上嚟。 系啊， 唔知我做咩啦，系咪啊？ 做咩咧？可以做到啲咩？ 唔知我做咩咯？哦，你咪而家气温21度咯，我讲俾你听，气温21度 咋？你已经着师傅啦，大佬好惊啊！ 其实都几湿下噶，都78噶。 哎呀，都唔知嗰啲咩冬季来的女人真啱晒你啊，真系。 佢嗰啲咩几湿下嗰啲咧，成日冇头冇尾嘅呢啲对白。 系啊， 死人 嘅。同埋佢嗰啲话咧，唔知做咩咧，其实系等于新年愿望嚟嘅咋，唔一定系实现噶。 哦， 佢都系讲俾人听咧，希望恭喜发财。喂，但系咧嗱， 系 啊，但系咧，我真系要报告一件事啊， 系， 即系咧，唔知道大家咧，如果发生喺你身上咧，你嘅心情又会点样咧？嗱，譬如咧，即系我哋每日都见到，即系大家利是啦，好多嗰啲数字又会 确诊 啊， 咁样啦，真系冇得先苦后甜啊，认真嚟， 冇啊， 即系啲数字啊，或者系嗰啲个案啊，或者嗰啲严重去到甚至乎有人过身咧，嗰啲都几吓人下。 系啦，嗱，咁之前咧，你仲可能咧，即系如果你好彩。 海嘅话咧，你都净系话，哎呀，阴公啦，啊呢一区又有，嗰一区又有咁样，咁你哋就求神拜佛咧，就希望自己冇事啦，或者你身边嘅人冇事啦。 嗯、 但系如果咧咁不幸地啦。佢真係喺你嘅範圍裏面出現咧， 係啦，即係譬如你屋苑啊，喺你嗰條村啊， 譬如咧，你見我今日咧嗰個口罩咧，我又換翻啊，過往重裝備嗰個 KF94 翻嚟啦。 喂，阿珍就我都有個啊， 係啊，點解咧？ 因為即係呢個被譽為係即係最強嘅一個口罩啊，嗰個型號啊嘛。 但係點解無端端又要換咗個重裝備咧？ 係啦，因為你嗰頭緊有即係 大家嚟試過你嘅真係，你師傅而家大曬啊！你嘅真係 近有確診啊！ 肌膚同埋阿靚仔爸爸，或自己講完都驚。 驚咩啊？ 其實而家好容易喺附近，譬如食肆或者隔離屋苑又好，或者你個屋苑隔離嗰座，好容易都會有啲零星嘅個案出現，就好似喺你身邊。你諗下，而家每日幾十單，至於上個星期仲要係每日有三位數字，其實用乜意啫？ 咁如果係直情自己嗰座咧？ 嗯， 我见到蔡敬文咧，即刻只眼咧大咗， 咁都要 块面僵咗，打咗煲托咁样， 大家要留意住啦，系啦，就要留意住啦。 你知琴日咧就系咧，话说咧，本来屋企咧就硬硬脚啦，同两个僆仔喺度咧就尽享天伦之乐啦，突然间就收到咧。我老婆 send 过嚟个 message， 佢就话：喂，唔系、哦、群组通知咧，即系话各区嘅社区群组通知咧。佢话：喂，好似咧我哋嗰座咧有一个人咧就确诊咗啊，咁样。 好似啫，佢未 confirm 嘅。 系啦，咁开头就话好似啦，咁样，咁好快嘅啫嘛，大家就八下咁样咧，然后就话：喂，唔系、哦，真系中咗、哦。佢仲要咧坐住白車咁樣咧，即係接走咗佢啦，就喺個座裏面咁樣咧，即係大家就好緊張啦咁樣。 嗯，咁啊，梗係要緊張下啦。 係啦，就如臨大敵啦。咁然後好快地咧，大家就諗緊啦啊，咁即係代表咩咧？其實咧，我真係比較遲鈍嘅。 哦， 我就喺屋企，我就話。咁成座好多人㗎啦， 咁咪唔好出街囉，係咪？ 最多唔出街啫。跟住我老婆已經第一時間啦，佢就話：嗱，你快啲做啲嘢先。佢就話咧：你攞啲消毒藥酒啊咩到咧，喺門口度噴灑一輪先，唔好講咁多。 係啊，要咁樣 噴， 係啦。 跟住我話：咁仲有啲咩要做啊？嗱，跟住咧，佢就好似做咗個衞生防護隊咁樣咧，佢就話：嗱，我八個㗎啦。佢咧應該就係唔知搭邊嚿 lift 嘅，嗰嚿 lift 唔好搭住咁樣。 嗯， 係啦，咁然後就叫你盡量就避開嗰嚿 lift 唔好搭。咁然後所有嘢咧就唯有就話嗱，呢、這個禮拜都係唔好俾僆仔有任何出門口嘅機會啦。即係你突然間咧，你就會將嗰、那個 其實都唔會有㗎啦，係咪啊？你又唔使翻學啦，係咪先？你出咩街啫？ 唔係咁，你落街都可以㗎。譬如你可能話落去兜個圈咩都好，放下風都會㗎嘛。 唔會啊！我想話我女咧已經 唔會㗎。 我女已經喺度在街，我同我仔咧星期一至五係冇出過街㗎。 嚇！ 係啊！ 你同你個女喎、 啊？唔係我梗係翻工啦，我阿女同個仔啊，佢哋在家翻學㗎嘛。咁即係用 Zoom 上堂啊嘛。 冇買個麵包都冇啊！ 冇，佢一至五都喺屋企。 冇生菇。 系咯， 我所以咧就系我成日留，我成日留意住佢，因为佢哋都担心啊，咁啊为免咁成日都政府话喂唔好出街，咁咪唔好出街咯咁。 都系落个楼下啫。 no， 佢哋真系好，佢意识好高噶都。 哦 ，OK OK。 咁啊，所以咧佢哋就话啦，阿妈你翻嚟，唔该你自己小心顾住你自己先啊咁样。 系 咁我自己翻屋企，咁梗系做足呢个喷洒系啦，跟住除衫、 沐浴更衣。 系啊， 更衣一定有嘅，未沐浴啫，不过尽快都会沐浴咯，同埋。喷洒全个地下门口啊，咁样咯。 哦， 因为都要做足呢、這个，因为嗰个而家疫情，你系真系唔知边度有啦。咁好彩 touch wood， 本区咧，即系自己住个区咧，就冇乜嘅，系啦。 冇错， 咁即系就算隔嗰啲座数都好远下嘅。 系啊，跟住咧，你发觉咧，原来个感觉 真系要小心啊！ 个感觉即刻唔同咗，即系虽然你仲会觉得话得个座啫，咁好多人噶。 唔系啦。 系啦，你咧，你知唔知个夸张到咧？我今日落楼搭 lift 嘅时候咧，除咗我即刻换翻个重装嘅口罩之后咧，你会无端端入嘅时候咧，都会哇，不如闭住一阵气先啦，唔好搞咁多嘢啦。但其实应该就未 去到咁多咩？你中高层啊？ 其实你都已经搞咗成日啦。咁跟住咧，但系唔系噶。系啊，咪即系你个所谓嗰个自己感觉上啊，系啊，然后咧仲喺度研究喎，有啲 戴多两个口罩算啦， 系啊， 行楼梯。 行楼梯都得。 嗱，我哋如果喐啊嘛，成日都话健康喐一喐啊嘛， 系 咪 先？行楼梯咧，你可能仲会索气咗噶。 同埋你嗰啲扶手啊，个个都谂嘅，大家都多嗰个扶手咯。 即刻好大件事啊！咁咧，我而家终于都明白咧，嗰、那个譬如之前咪有几座嗰啲即系朋友咧，佢咪已经即紧急疏散啊嘛，即系葵盛嗰啲咁样咧，你终于都明咧嗰、那个心情咧就系、是。 留定唔留喺嗰度咧，就仲担心喎。系啦，即系譬如政府开头就研究就话，喂，如果系嘅话咧，你未安全之前唔好走啦。咁、但系亦都好多人就会话，唔系，如果我嗰度直情系结构上出咗问题咧、你好似觉得你想闪去第二度咧，先至系安全啲咁样咯。 冇啊，而家就系讲紧啊，嗱，真系过往嘅经历咧，就系讲紧啊，譬如某个屋苑、某座大厦里面人落车嘅时候，有啲人话，喂，我而家冇事，我走先啊，咁样我去其他亲友住。但系问题系而家好多时嘅症状系冇乜噶嘛、所以都系检测下好啲吓， 冇错啦。 曾 所以咧，咪我哋唯有咁讲啦。而家就有好消息嘅，起码咧就嚟有疫苗打啦。我啲翻嚟都可以同你讲下啦。呢、這个疫苗咁究竟咧对你嚟讲可以点样安心啲？点样可以令到你多啲安全感呢吓？ 你于世道里奔流，你的笑脸带哀愁，却开过玩笑盖住了伤患，我心里难受。记得最后那关头，谁人从绝境找到理由，逼你继续战斗。高与低经常有，不能放手。讲我知，可能有新的宇宙，可以共你迎风浪，准我为你扫走迷茫。原来对你好比得到宠爱更深爱，可以共你怀希望，不要习惯孤独地哭，这行为不当，陪我掏心声更内耗。我不要为你失眠，我想你令我安全，再封闭自己脆弱那一面，我总会疲倦。纵使拒绝薄可怜，谈情还是应该真挚点，祈求共你信任中发展，可以共你迎风浪，准我为你扫。 JW 啊，安全感啊吓，有个特别交通消息要同大家讲下噶。接获港铁公司嘅通知啊，由于柯士甸站同埋尖东站之间嘅路轨咧有裂纹啊，来往屯门至到红磡站咧就维持八分钟一班车。现时咧西铁线嘅月台上面咧乘客比较多嘅吓，候车时间咧亦都会较长嘅，正因为行程预留充裕嘅时间啦。系柯士甸站同埋尖东站之间嘅路轨咧有裂纹啊，屯门至红磡站咧维持八分钟一班车嘅。 系咁啊，大家留意住呢个交通啦吓。 系啦，咁啊今日晴正鹏咧就放假一天，直播室有桂花田啦，曾志豪啦 ，Home Office 有蔡敬文。 Hello。 系啦，喂，你平时啊，即系我记得你上次喺我哋小确幸里边咧，你都有表演过一次咧劲歌热舞俾我哋睇噶嘛？ 有嘅。 有 我边有表演 劲 歌 热 舞？ 你有啊？哇！ 你 扮晒 嗰个咩？嗰个叫做体操舞啊嘛。 咁唔系劲歌热舞。 系啊，你又肥。 对于我哋嚟讲， 舞啊，一成都唔及到阿志刚同阿咪咪啊！ 哎呀，傻啦！我哋用自己嚟做比较啫嘛。 唔好客气，唔好客 气。劲歌热舞咧，就自己一个人喺屋企咧 系可以嘅， 系 OK 嘅， 我就 OK。 啱啊啱啊，因为做运动。 大家再出街劲歌热舞咧，就即系可免，真系侧面啦，冇乜需要。 而家边个前辈咁厉害啊？ 哇，唔止一個， 你有冇同佢切磋過啊？你 冇啊， 有多前輩， 知唔知啊？要同人切磋，你要有咁嘅級數先得嘅。我自問就冇嗰個級數。 OK OK， 係啦。咁啊，就最近睇到咧，即係之前就話屯門咧，阿娜娜啦，個班娜娜咧，咁啊消失咗啊，消息匿跡啦嘛，又限聚又成咁樣啦，就令到啲街坊咧都好大為緊張。咁啊，唔見咗一輪之後咧， 去咗邊咧？咁樣喺度係咪啊？想追蹤佢係嘛？ 我係啊，我想追蹤佢。有新聞報新聞報導唔係新聞部嘅爆料啦。 係係。 即係議員發現啊，尋日嘅夜晚咧，喺旺角區見到啲嗱嗱咧，嗱嗱 你見到啲嗱嗱，即係你已經覺得佢有埋啲團體 fans 咁樣啊，真係嚇。 佢起個群組嚟啦， 重出江湖，殺出旺角喎。 係。 由新界西殺出旺角。就形容咧，佢哋咧就都幾大聲嘅，係咁轟啊！喺度焚機啦，咁可能啲居民就覺得哇，啲噪音又有乜又物啦咁樣，仲要引嚟咧一大班咧熱烈嘅 fans 圍觀。其實企喺度睇咧，可能都不是一個問題。其實嗱限聚啊，不過嚇 係啊，限聚兩個人嘅啫，而家 係啦，唔係佢咪兩個一組門， 係咯， 好隔一點， 係啦係啊，每咁每一點五米嘅，跟住有兩個嘅，咁係咪都可以啊？ 嗱，如果係啦，如果咁樣咧，即係我唔知係咪都走到啲法律嘅啦 quick 啦嚇，但係見到有捧場。者咧，唔戴口罩噃。 哇！即系为咗兴奋得滞，见到娜娜嘅时候， 系同埋啤一啤喎。 哦，咩叫啤一啤啊？ 即系 眼啤住佢啊！哦，饮乜饮？哦，饮啤酒添啊！真系。 阿小姐啊，咁饮牛奶咁梗系要除口罩饮噶啦，冇话公共地方冇得除口罩饮嘢噶系嘛？ 哇！但系如果有围观嘅人士成咁除口罩，你又除两秒，我又除两秒，咁同唔戴有咩分别咧？ 咁我饮嘢，我高兴啊嘛，你明唔明啊？ 喂，等先，等先， 啲牛奶高兴。 嗱，我又要问个问题啦。佢而家话可以喺街边食饭噶嘛？饮食系咪可以豁免噶嘛？ 系啊，咁你哋呢只都唔俾喎。 系啦，嗱，佢饮就饮紧啦。你话佢食咩咧？眼睛食紧冰淇淋咯。 啊，系啊。 都算系食紧嘢啊，佢系咪先？ 如果你咁样讲咧，就不免系拉横折曲啦。 系咩？ 因为咗街坊嘅健康或者佢本人嘅健康着想啊，都唔应该 on and off 咁样脱下个口罩嚟饮咩？ 嗱， 无论饮牛奶同饮水都尽量唔好啦。 唔系，其实可以饮嘅，不过就唔好喺嗰堆人群堆里面饮，系咪？系咪应该咁样讲啊？ 少不免你饮完嗰啲牛奶啊，系唔系会叫嚣两句啊？ 啊，真会啊！咁就喷洒口水噶啦。 佢唔系 嗰个牛奶真 系 好 啦， 唔系叫嚣两句、啊。阿特首话斋会有啲亲密关系添噶。 唔系咁，佢 饮完酒之后。 佢有冇？我想问佢有冇啊？而家 嗱，睇落去就冇嘅。 哦，咁即系一 齐有嘅， 即系同场表演，跟住即系有加油呐喊啫。 嗱，佢纯粹系咁样嘅。佢咧比起咧而家一啲咧喺红馆想开演唱会之前想开演唱会嗰啲朋友咧，佢系更厉害嘅。因为咧嗰阵时啲演唱会嗰啲飞咧都话有啲部分会滞销噶嘛。 系啊。 哇，佢唔同、 啊。 嗱嗱咧，佢开场情况系咁样嘅，一街六档啊。即系话你得乜一街六档嘅先，即系起码坐。 我头先咪话喺啲嗱嗱， 系咯， 系啊，即系佢 开六档、哦，连开六场、哦。如果我哋用呢、這、一个即系演唱会嘅规模嚟计， 你咪就先， 系咪先？ 明明咧，我系一档噶，只不过限制你可以分开六啊，以分即系用两个为一组，我要分开六组啫。 唔系，因为原来系咁样嘅，佢话咧嗱嗱咧，只不过其中一个即系档主，咁佢咧仲有另外五档咧，都系一啲咧即系歌舞团嚟嘅。咁、只不过大家最熟悉嘅就 系 有啦啦咁样。咁我见到咧即系。如果嗰个系娜娜嘅话咧，喂，佢着得密实咗， 咁冻啦嘛，你明唔明啊？ 佢仲着咗，佢着咗 鲜红嘅 boot 嚟，应该圣诞节噶。 佢着咗个小红 boot， 咁然后咧，仲有个膝头对上，即系如果你入学校咧跪低度尺咧，都系属于犯法嘅。即系如果讲校规嘅话， 唔啱校规嘅 系啦。咁但系我觉得都算系即系密实咗噶咯。咁然后不过仲好犀利啊！有油尖旺区议员咧，就拿住个大声公咧，就以一滴唔知几多，就同现场嗰啲街坊阿伯讲呢，佢就话喂唔得点，你哋咁样咧。嘈喎，咁但係佢话呢，即係现场啲人就话你有收到咩街坊话好嘈啊，即係喺嗰下呢大家互相嗌交呢，可能仲嘈过佢之前啊。 啲支持者啊，讲嗱嗱啲支持者啊。 係呀 係 呀。 佢就话我就係企喺度，你哋唔走我就唔走啦，係咪？跟住嗰个议员就话我接到投诉都要出嚟啊，我啊都要俾呢度啲朋友知道卫生係好紧要㗎嘛，真係唔係阻你搵食啊，係咪先。 有几唔卫生啊而家。我眼看都手密冻咯，已经。 我都戴口罩噶嘛。 唔系，我觉得寻日呢单消息最唔 happy 系边个？ 最唔 happy 阿 Happy 伯最唔 happy。 哦，系。 哦。 做咩唔叫我嚟啊？ 我都未出到嚟就要收到。 你哋走晒，个个都咁 happy。 嗱， 都唔揾埋我出嚟系咪先？ 都系嗰句。 暴露啊！ 都系嗰句。你可以表演，你可以睇，但系唔该大家戴翻个口罩，起码有 1.5米距离，唔好叫嚣。得唔得？可以啊！ 冇错，系啊！咁我哋从琴日呢个角度咧，起码我哋香港咧都仲系一个艺术表演之都嚟嘅，都冇警察会赶佢哋走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科大学生周子乐死因言讯第17日，法庭取得多份新证人供词，有关现场停车场的闭路电视系统、镜头和拍摄记录等，预计今日稍后会在庭上读出有关供词。据了解，由于现场部分停车场是领展向房署购入，因此各方都有证人录取供词，内容围绕停车场的镜头等，供词已经提交法庭。死因裁判官早前将消防署列作有利害关系人士，消防署代表在上星期的言讯表示需要更多时间安排法律代表，法庭将言讯押后。在今朝的言讯已经有律师获委聘代表消防署。本月22日起，海外抵港人士必须入住36间指定酒店检疫14日。香港酒店业主联会执行总干事李汉成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平价酒店或者有检疫经验的酒店目前订房情况不错，但1000元左右的中价酒店以及没有检疫经验的酒店订房率就不太理想。李汉成又说，检疫人士入住期间，酒店会提供毛巾和清洁用品，将有关用品放在房间门口，客人需要自行执拾房间，完成17日检疫之后，酒店職員才會進入房間消毒。負責統籌指定檢疫酒店計劃的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說，當局正詢問36间指定酒店的準備情況，請他們今日內回覆，如果酒店能夠完成準備工作，達到相關防疫要求，就可以提早於本週五起以指定檢疫酒店模式運作，當局亦都會安排交通接載旅客。聶德權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計劃是本月22日起全面實施，即是由當日起，指定酒店只可接收海外抵港而需檢疫的旅客，非指定酒店就不可以接收這類旅客，但在本月21日從海外抵港的人士亦都要預訂指定酒店，以免出現混亂，因為旅客可能受航班延誤影響，導致要在22日才能夠入住酒店。路透社引述消息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副总统彭斯和其他高层官员最快将于当地星期一起陆续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作为确保疫情期间政府持续运作计划的一部分。 報道引述消息人士報道，白宮主要官員和政府三個分支的主要人員將於未來十日分批接種，以確保工作人員不會同時出現可能的副作用。報道又表示，暫時不清楚總統當選人拜登、副總統當選人何錦麗以及拜登的交接團隊成員是否獲得疫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天色明朗，日间稍后有一两阵雨，气温显著下降，晚上最低气温大约是1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北风逐渐增强，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相当清凉，本周后期日间气温稍为回升。现时室外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08点，升两点，总成交金额580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55点，升七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82点，升28点。继续活跃港股造价，中集集团12.94，升5.8。美团282.6跌11.2，腾讯控股578.5跌10元，小米集团28.75升2，青岛啤酒股份74.45跌4.2，阿里巴巴254.6跌3.8，盈富基金26.66跌4仙，中国平安93.4升7毫。京东健康128.2升6.2，中国海洋石油7.21升2.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02，瑞士法郎0.889，加元1.276，人民币6.538，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213，澳元对美元0.754，新西兰元对美元0.709。日经平均指数报26,823点，升170点。港金现价报16,970元，比上日收市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6.71美元，卖出1,837.2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继续同你讲港铁嘅西铁线啦。咁由于柯士甸站同埋尖东站之间路轨有裂纹，来往屯门至到红磡站嘅列车服务咧系维持8分钟一班车。咁而家西铁线月台上面比较多乘客，等车嘅时间亦都会比较长。咁请你咧就系为行程预留充裕嘅时间。重复多次咧，就系由于柯士甸站同埋尖东站之间嘅路轨有裂纹，来往屯门至到红磡站嘅列车维持8分钟一班车。咁讲返呢就係坏车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环宇海湾嘅中线有坏车，龙尾去到奇德专新村。重复多次呢就係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环宇海湾嘅中线有坏车，排到去奇德专新村。咁较早前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跟住明爱医院中线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跟住明爱医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少少；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龙尾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咧就挤塞，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分域街；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咁喺九龙啦，长沙环到去旺角，跟住大南西街一段挤塞，排到去蝴蝶谷道。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和斜村呢一段咧都仲系车多少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香港仔海旁道日港居桥面去华富村啦，应该系来回啊。香港仔海旁道日港居桥面来回，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同埋大埔道尔登华庭方向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以为自己永远只有错爱，找不到真爱时，音乐说。 若觉得第一位最愉快，为何上一位不释怀？ 当你觉得自己好似好怪，同其他人格格不入时，音乐说。 请跟我唯一唯一，快活到正常。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太挂住阿彭仔添，不过佢今日系放假嘅吓，阵间你会听到先乐飘飘蔡敬文，不过而家系我曾志豪先啊。最近呢一套嘅日本动画呢鬼滅之刃啊，係呀，一讲呢四个字呢，可能你已经喺收音机度大叫一声救命啊，放过啦，又讲鬼滅之刃啊。係冇错，我啱啱完成咗鬼滅骚扰，或者不停讲呢一个呢你可能未睇过嘅动画。但系佢真系好爆红咧，即系如果你有听我哋琴日呢一集咧，中咗宅男散大咧，直情话埋俾你听，阿李居明啊，玄学大师啊，佢都同你推介咧最新嘅抗疫漫画咧，即系继《龙珠》之后咧又一力作啦，就建议你睇呢一个《鬼滅之刃》，咁都几好嘅，系啦，即系你喺屋企冇嘢做，咪睇下动画咯。咁啊，所以关于《鬼滅之刃》咧，仲有个新闻咧就系咁样嘅。我睇到咧有啲朋友咧好中意咧就扮佢里边嗰啲即系角色啦、造型啦，特别系咧佢哋出绝招嘅嗰个华丽嘅特技效果啊。日本咧你会见到好多嘅，有好多人咧，譬如有啲专业啲嘅，可能佢直情系扮嗰个即系泥豆子啊，即系里边嗰个好可爱嘅妹妹咧，咬住一支咧短竹咁样，咁啊亦都有啲好锦衣华服，哇！靓到不堪嘅，不过通常咧太靓嘅嘢咧就唔够爆笑嘅。大家最中意咧就系话，喂，唔好斗咁高品质嘅 cosplay 啊，有冇啲低成本嘅咧？咁啊，我就睇到好多咧，即系世界各地好多嗰啲cosplayer 咧，佢哋都挑战啊，就话啦，点样用最低成本咧就可以扮到《鬼滅之刃》里边嘅特技动画咧？例如炭治郎佢出嗰个绝招咧，即系水之呼吸啊，咁你就会见到咧有好多蓝色嗰啲海浪咧就飞出嚟噶嘛。如果你系睇动画嘅话，咁啊，我见过日本咧，佢哋有啲爸爸咧就话啦，去十蚊店度啊，即系佢哋日本嘅十蚊店咧，都能够买到。咁啊，做法咧就系买咧嗰啲蓝色一条条嗰啲绳啊，即系平时咧我哋即系我嚟包装嗰啲尼龙绳咧，啊唔系尼龙绳啊，嗰啲即系纸条一条条嗰啲咧。咁佢就买咗一条条嗰啲蓝色嘅嗰一啲绳之后咧，就将佢拆到一条条，然后黐喺咧一把塑胶嘅剑度。有啲系攞条木棍，有啲系买把塑胶剑，都系嗰啲十零八块就有得买啦。咁然后佢再黐上去咧，佢一揈，咁咪好似我哋以前啊，系嗰啲啦啦队嗰啲彩球啊，咁你咪会见到咧，全部都系蓝色咁样咯。哇，都能够做到一种咧水母间嘅感觉啊！系噶，呢一种咁样嘅 cosplay 咧，系有好多人玩紧嘅。咁我今日咧呢个瞬间看 channel 咧，就想介绍你睇下咧，我哋本地姜嘅制作啊。唔系嚟自边一个叫创作者啊，佢嚟自大家都耳熟能详嘅一百毛。一百毛咧，佢哋就啱啱咧出咗一条片咧，就系要佢哋喺24小时之内咧，即系佢哋一班嘅艺人朋友啦吓，即系嗰啲咩专家的神啊嗰啲啦，就要喺24小时之内咧，佢就唔系单单系模仿《鬼灭之刃》嘅造型咁简单，而系。你知啦，佢哋嗰个即系电影啊上咗啊嘛，咁啊佢哋咧就话咧要模仿咧佢哋个动画，即系而家每一集个动画片咧有个开头嗰短短地大概可能分零钟咧嗰个片头动画，佢就要求咧佢哋嗰班旗下嘅艺人咧就要扮呢啲人嘅角色出嚟， 嗱，你知唔知难度真系好大嘅？又要飞啦，有啲人咧就要打关斗啦，然后咧又要即系大家咧好有斗志咁样咧就望住个夕阳啦咁样。咁于是乎咧，你就会见到咧呢个叫低成本 cosplay 咧嗰个创作嘅即系威力啦。嗱，譬如我讲两个细节你睇下啦。譬如咧炭治郎咧，佢就有两个耳环咧就条条揈嘅，即系好有型嘅，勾住两个白色嘅长牌咁样嘅。咁佢究竟点样可以用个低成本 cosplay 咧？哦，佢咧就攞咗两个咧喺嗰啲时装店里边嗰啲价钱牌啊，即系勾喺件衫度嗰个价钱牌咧，佢就直接挂喺个耳仔度，咁啊搞掂咗噶啦。嚟到至嗰支短竹咧，咁佢攞咩嚟做呢个道具咧？哦，佢咪买嗰啲吱吱兵咯，打横一条吱吱兵咧咬住咧又掂。但我觉得最爆笑咧，其中一幕咧就系佢里边有一个即系角色咧，就系会扮戴住天鬼面具啊，天狗面具啊，即系咧日本有个传统角色咧，块面红卜卜嘅，个鼻好长嘅，咁佢点样扮呢个天狗面具呢？佢就攞咗红色嘅暖水袋，然后再黐咗碌香肠喺个暖水袋中间飞出嚟，咁就系一个天狗面具。其他细节咧，你就自己慢慢上去睇啦。我真系觉得咧，低成本 cosplay 咧，无论系难度啦、心机咧同埋创意咧，都系比起华丽嗰啲咧，有过之而无不及嘅。所以咧，我俾咧即系三个嗰个天狗面具嘅耳模字佢有噶，有呢个公仔噶，大家可以睇睇呢一个。鬼滅之人的低成本老番創作篇。啊，瞬間看 channel， 我喺度諗緊呢個鬼滅之人裏面有冇啲角色可以啱啊菜菜子去扮嘅呢？其實如果以女主角嚟計嘅話呢，佢可以即係攞住碌竹嚟咬住自己把口唔講嘢都 OK 嘅。不過唯一嘅地方呢就係、是、可能喺嗰、那個国籍肤色上面会有少少唔同咁解啫。我头先见佢好雀跃，唔知菜菜子，你觉得自己可以扮到《鬼灭之刃》里边边个角色呢？吓？ 我要扮炭治郎个妹啊！ 我头先咪话咗咯，肤色有啲唔同咯。 关咩事啊？你一定系有色差、啊、你嘅眼。好啊，今日瞬间看 channel 咧，度劲文介绍一个同飲食有关 channel 啊，点解啊？事关我唔抵得啊，上星期啊，曾志豪介绍职人吹水啊，星星啊，贪佢话厨艺啊贴地啦，又识吹水啦，又识煮靓餸啊，煲靓汤咁样，仲要好似煮完出嚟系街买一样啊，吓，值得一提嘅。咁啊，但系咧最近咧又再大家抗疫啦，人人都留喺屋企啦，煮多餐就好过出街食，除口罩危险啊嘛。咁所以今日咧特登喺度敬文妈妈咧就介绍一个妈妈 channel。个名咧就叫张妈妈厨房，嗱个名咧其实好平实嘅，即系同陈妈妈啊、林妈妈啊咁样咧都系差唔多，但系你千祈唔好睇小呢位张妈妈，佢得到敬文嘅青睐之处咧，系因为佢只系利用屋企嘅厨房，虽然咧喺片入边啊张妈妈嘅厨房或者佢个女嘅厨房咧都系好靓嘅，佢系煮到咧中西美食同埋美点啊，嗰、那个款式之多咧，佢几乎系每星期咧都会有靓汤啦，或者系靓餸嘅食谱咧系推介俾大家。咁大约咧都系每个星期四左右咧，佢就会有新片噶啦。咁啊，最近仲教埋大家整光酥饼，犀利嘛！喺屋企整光酥饼、啊，真系。嗱，我最惊讶嘅咧就系、是、唔单止咧佢煮家常餸啦，即系煲啲阿妈靓汤啊，好似啲胡椒咸菜猪肚汤啊。佢係連頭先我所講酒樓點心啊，佢都做到出嚟。例如點啊？今日咧，敬文喺屋企度同大家做節目咧，我就開住阿張媽媽嘅廚房，睇住佢啲食譜嚟同大家講嘅。佢係會做到粉果啦、蒸粉果、蝦餃啦、叉燒餐包啦、腸粉啦、飯砂糊啦、光酥餅啦。而西點方面咧，有雞尾包啦、豬仔包啦、蛋糕啦、腸仔包，佢一樣都做到似模似樣，樣樣都教到你咧整一個家常嘅版本啦。嗱，有好几个食谱咧，我都跟住嚟整嘅，系真系整到，而且系好味，做法亦都简单。同埋咧，张妈妈嘅描述咧相当细致，镜头亦都好简单，就真系影住佢对手，又或者系以一个远景咧，就影住佢点样将啲材料放个煲度，然后实时俾你知道佢煮完之后嗰样嘢系变成点嘅，令你完全掌握到咧，点样去煮一个餸，即使你系错过。 嗱，好似譬如洗豬肚嘅技巧啊，又或者咧頭先所講嘅整蝦餃，你想象唔到啦，喺屋企整蝦餃，佢會咧將成個點樣攣嗰塊蝦餃皮咧，好細緻話俾你聽，你用咩力，佢一路影住嗰把刀咧。佢一路將個技巧講俾你知，原來嗰把刀咧係要搽啲油落去先攣到嘅喎，因為平時我哋睇片咧，啲師傅嗱一拍係咪拍到啊咁樣，但其實你拍咧自己拍唔到，原來佢冇話俾你聽，把張刀係要搽油嗰個，同埋咧佢話原來你攣呢個皮嘅時候，仲有一個小貼士就係要用木針板啊，用陰力啊，咁佢一邊講咧一邊做，就個做法就有少少似職人吹水阿星星哥一樣，咁頗具說服力嘅，因為你當中知道嘅難度喺邊啊嘛。同埋阿張媽媽同其他媽媽一樣，我貪佢一路煮一路講，同埋咧佢會教你，如果你咧冇呢啲咩咩咩材料咧，唔使執著噶嚇。可以用乜乜乜去代替啊？知唔知啊？吓，阿妈妈咧就会咁，咁佢嗰啲口吻咧，真系同个阿妈系一样。有时咧，佢会孖埋个女一齐出镜。嗱，敬文就好 like 嘅，因为有阿妈饿你啊，教你嗰种感觉咧，哇，实在系好正噶。同埋咧，佢除咗煮餸咧教你技巧，佢仲会咧介绍一啲新式嘅家电，例如佢会用啲气炸锅啊、煤气烤炉啊。去煮一啲嘅靓餸，话俾你听呢啲电器究竟好唔好用，又或者系用嘅时候个技巧咧系点样？对于嗰啲心思思想买新玩具嘅朋友仔咧，就相当帮到手啦。咁啊，同埋佢又有 Facebook 啦，又有 Instagram， 实在系方便咗唔少朋友噶。嗱，今日咧，敬文就会俾三个舐舐你嘅好味效果俾张妈妈厨房，阿妈系得嘅。嗱，唔知道咧，除咗有敬文媽媽咧，呢、這個節目仲有啊桂花田媽媽嘅。咁喺呢個抗疫嘅 moment， 佢喺屋企又會煮啲咩靚餸過阿樂樂同 wing wing 咧？阿田。 由于咧家中有阿妈啦，有姐姐啦，所以我都系负责发版煮咩餸，佢哋就会煮嘅。咁我都系依然咧继续努力工作，同埋继续努力望住，喂唔好病啊！系成日对住个窗口咧，我真系啊要佢哋喺屋企咧都要保暖保暖啊！呢几日咧天气咧阴阴湿湿啊，阴阴凉凉咁啊，即系好似令到即系又唔可以出街系咪？假期啊一两日咧就喺屋企唔知做啲咩好，你嘅心情可能咧会低有少少低落嘅。啊，心理健康专家就话啦，温度咧原来咧系好影响嗰个人嘅情绪嘅，系个重要因素之一嚟嘅、哦。譬如你如果你约咗人啊咁啱嗰日落雨、哦，你就会咧就好担心，哎呀我唔想整湿自己，又惊咧淋雨之后咧就会病、哦，咁啊病咗又要睇医生，睇医生又要食药，加加埋埋咧，谂埋咧，其实都几影响。未见到朋友之前咧，都会影响到自己嘅心情嘅。咁啊，另外咧，如果冇阳光，冻冻地咧嘅天气咧，负面嘅情绪咧又会走咗出嚟嘅。嗱，唔知道自己发唔发觉啦？专家咧就话咧，有几个方法咧可以咧令到自己咧嘅心情啊冇咁反复嘅。咁啊，第一佢啊阿妈成日都叫你咧，喂啊，着翻件衫啦，冻啊，好唔好啊？即系保暖啊咁。除咗保暖之外咧。專家就話啦，原來呢個咧暖嘅感覺咧係可以會令到，即係其實你自己唔係刻意去諗到嘅。不過暖嘅感覺咧係會令到你自己覺得啊，唔使擔心自己病，咁唔使擔心自己病，咁咪令到自己情緒好咯。第二佢就話啦，可以嘅話咧約下朋友，啊當然啦，講緊啊情況許可之下咧，而家疫情唔許可啊嘛，唔得嘅都冇辦法啦，咁啊都要咧即係去落下樓下咧行下公園，望下啲花草樹木。啊，咁佢话咧，即系就算唔你话我唔落去，我真系担心嘅。O K， 冇问题。咁你咪喺窗口望出街咯，即系望下啲远嘢咧，系可以会令到自己放松啲嘅。第三，原来咧屋企嘅光线咧都好影响心情嘅、哦。啊，充足嘅光线咧系人咧都会积极啲嘅。专家话，仲有第四就系话咧，对住块镜笑咧，其实都可以令到自己开心嘅。例如做啲咩可以笑咧？强迫自己用个口咬住支笔十五分钟。嗱，專家咁講就諗到呢個動作，其實都笑啦，傻的嘛，係咪？咬住支筆十五分鐘，我就話啦，呢個動作咧可以增加腦內嘅一啲分泌物啦，令到咧人咧又會有愉悅感嘅，唔煩躁嘅。咁啊，除咗以上幾種方法之外咧，我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咧一個叫做 VGK 嘅 channel 啊。咁咧佢呢個 channel 咧就純粹睇片嘅啫，冇嘢思考嘅。 是因为即系当你喺嘅烦恼嘅时候咧，你望下咧，呢个 channel 咧其实几得意，佢用一啲轻松音乐咧做背景啦，将好多唔同类型嘅片咧剪接埋一大堆嘅。咁咩唔同类型嘅片咧？其实嗰啲片咧大多数都系重复啦，一啲好密集嘅动作啦，重复啦，重复啦，同埋睇一啲好大量嘅嘢，即系例如啲机器喺度好大量咁切嗰啲胶粒。咁好大堆膠粒咧，就跌咗落個盒度啦，係咁啊，咁啊，嗰啲片咧唔係長嘅，即係每一段嘅片咧，可能都係得幾秒嘅啫。咁可能第二個畫面就係咧，嗰啲農場啦，咁即係喺外國啲大嘅農場咧，喺度收集大量個紅蘿蔔啦。咁啊，跟住咧嗰啲工人咧就喺度咧，將啲紅蘿蔔喺個泥土度掹出嚟啦，掹出嚟。但係講緊係唔知幾多百米幾多千米嘅喎。咁啊，跟住咧又重複動作就係咧，將個機咧喺度收割啦，收割啦，收割啦，收割啦。原来咁样睇下睇下咧，不停睇一啲重复密集嘅动作咧，认真咧，我睇咗一次嘅时候咧，系一路睇一路睇咧，唔觉唔觉咧睇完一段，我觉睇完啦，跟住又再想揿下佢第二条片去睇嘅，系嘅。当你系好可能好烦恼嘅时候咧，不如俾自己嘅脑放松，俾只眼去望下一啲嘢咧，可能咧就会令到你觉得哦，咦，原来都。放松咗自己系啊，未必解决到问题，不过希望可以放松你自己心情都 OK 嘅。我今日会俾三个俾个微笑啊，系啊，俾个微笑嘅呢个 emoji 呢个 channel 啊 ，VGK。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啊，菜子喎，今日系。 Good morning， 十一期 ，Good morning， 菜子。 Hello。 Hello， good morning。 哎呀，唔记得放佢入嚟添。 系 头先你哋做乜闩咗个课室门啦？ 系啊，而家放翻你入嚟，你爬入嚟啦。 行入嚟得噶啦。 系啊，好啦，嗱，今日咧，我哋上呢个中文堂咧，我哋系想上咧呢个有趣嘅噔噔。同音字系啦，咁 同字都已经系同音字，系咪咁嘅意思啊？ 嗱，譬如咧，话说咁样嘅，原来咧早排咧试过有一单咧同八达窿有关嘅同音字笑话噶噃， 系啊， 佢咧就话咧喺有个巴士上面咧就有个太太咧，佢就系咁嘟嗰个八达窿，咁每次嘟咧佢就听到咧嘟咁样好长喎。咁系啦，咁即系代表咩嘢咧？ 代表咩啊？ 即系代表俾唔到钱咯。 哦， 即系佢好长啊嘛，佢直情滴咁样。咁咧，佢话嗰个太太咧，连续滴咗好多次咧，佢都系咁样。咁咧，佢翻嚟覆去都系咁，佢又唔望清楚咧，究竟发生咩事？咁呢个车长咧就忍唔住同佢讲啦：，哎呀，你付咗钱啊！ 哦， 咁佢话个太太咧听完之后咧就安心咗走咗啦。 哦，我知道。 走咗嘅意思， 即系佢就入咗去，系啦，佢就入咗去坐低啦。跟住个车长话：，喂，做乜嘢啊？你 揸钱啫喂！ 系啦，佢话你未俾钱，佢话你未俾钱啊！ 但系因为头先嗰个太太听到话你付咗钱，即系我俾咗钱咯。 系啊，冇错。 你已经付款啦， 系啦， 不是？ 但系佢呢度香港嚟噶，香港嚟噶。嗰个太太话：，你话我付咗钱啊嘛？跟住个车长咧都谂咗一秒，然后先至话：，哎呀！我嘅意思系话你未唔够钱俾啊，唔系话你俾咗啊咁样。 应付个付啊。 系啊，冇错。但系佢当时咧，佢竟然就 好得意啊！原来都可以有啲咁嘅误会啊。 系啊，佢话呢个真系咧由同音字引发嘅误会，虽然咧嗰个幅度就真系难度有啲大啊，因为我哋平时好少讲话你付咗钱嚟咁样。 Auntie 嚟噶，系咪？可能 Auntie 咧，佢系即系平时当讲开普通话， 好文绉绉， 系可能文绉绉啲。 我觉得系 Auntie 个文化水准好高， 我都觉得 系 啊。 付咗钱啊嘛， 好啦，咁我哋平时咧，我哋日常生活里边咧，原来我哋都有因为一啲咧同音字有关咧，所以佢转咗个花款。 系啊， 譬如咧，我哋好中意食嗰啲咧，你哋嗰间爸爸妈妈去食粥咧，你哋中唔中意食猪润粥噶？ 中意噶都， 中意猪润。我唔去深水埗嗰条街嗰度嘅闻道都唔得噶喎。 系啊，哦，你唔中意自己嗰啲同事嘅。是没错，好了，没事了。 哪个同事叫猪润的？ 没事，没事。 说猪润 呢？那其实润是什么来的？ 肝是 liver。 那为什么会叫猪润呢？ 是猪肝咯。为 什么不叫猪肝呢？ 因为呢，是不是不想用个肝字？为 什么不想用个肝呢？ 用肝过，我中文叻不叻啊？ 好叻啊你。但是意思呢，其实就不用那么深的。 但是只是讲个猪肝而已。 系啦，唔系，因为咧，原来我哋咧广东话， 有人姓猪叫阿肝，所以就唔用猪肝。 唔系啊，肝嘅意思即系咩啊？即系咧 dry 啊嘛，好干涸啊，好干啊，或者直情系干枯咧。佢话原来以前广东人咧就觉得我咁唔好啦，无端端咩都系啦。你哋两个就而家仲后生咋？你哋啲妈妈， 我哋系咪可以赞人呢？依依啊，桂花田依依啊，你好似嚿猪润咁滑， 可以可以啊， 所以用猪而润咯，系咪？ 系啊，冇错啦， 就唔系猪而肉干啊， 系啦，你唔会叫，仲有啊， 猪肉干啫，真系， 仲有咧， 用润根本在赞，系啊，有咩啊？ 同埋点解我哋咧落雨嘅时候咧，我哋会攞雨咩啊？ 雨褛啊， 伞，雨遮， 系啦，我哋如果广东话通常就话攞把遮，攞把遮。点解我哋唔会习惯讲话攞把伞呢？ 伞系文字咯， 伞系唔好咯，散开啲嘢。 系啦，冇错，因为咧伞咧即系散晒嗰个伞啊嘛。 但系雨伞系文字嚟噶嘛，我哋用广东话咪唔会用咯。 唔系，但系个意思话你广东话个伞，点解我哋唔会将佢直接攞个伞咧？ 都系吉利耳头。 系啊，佢话都系同咧吉利耳头有关。佢话唔好啦，咩都散晒，唔好啦，唔好啦。即是等于那些白友那些 friend 咁样啊， 明白啊， 系啊，吉屋啊， 系啊，吉屋啊，白友啊，所以咧，原来呢些都是同同音字有关的，下次大家记得啦。如果想唔俾钱咧，你就话我付咗钱啊。 星期日下昼发生枪击案，一名男子向天连开多枪，被赶到架警察开枪击中，送院之后死亡。纽约市警方表示，教堂门外举行活动期间，疑犯向天开了多枪，现场当时有至少三名警员，合共开了15枪，至少一枪击中疑犯头部。警员之后证实疑犯有多宗案底，他当时携带两支半自动手枪、一罐汽油、一把刀和一本圣经。当地传媒报道，由于受到新型肺炎疫情影响，教堂改在门外的台阶进行歌唱表演，现场有大约200名观众，之后发生枪击案，暂时未知疑犯的动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强烈冬季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天色明朗，日间稍后有一两阵雨，气温显著下降。晚上最低气温约1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北风逐渐增强。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相当清凉，本周后期日间气温稍为回升。现时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09点，是刚刚跳了26502点，跌3点，总成交金额678亿7千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是报3362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9点，升64点。继续活跃港股造价，中集集团$13.02，升6.6；美团283.6，跌10.2；腾讯控股578.5，跌9蚊；小米集团28.85，升3；青岛啤酒股份75蚊，跌3.65；阿里巴巴254.8，跌3.6；盈富基金26.66，跌4仙；中国平安93.5，升8毫。京东健康129.1，升7.1。 中国海洋石油7.22升2.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2，英镑10.33，瑞士法郎8.72，澳元5.845，加元6.076，新西兰元5.498，欧元9.405，每百日元对港元7.45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331。日经平均指数报26,823点，升170点。港金现价报16,970蚊，比上日收市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5.29美元，卖出1,835.9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西铁最新嘅消息啊，咁西铁线嘅路轨裂纹咧已经进行咗临时复修，咁而家西铁线咧可以维持正常嘅非繁忙时间班次，来往屯门至到红磡站维持翻7分钟一班车啊。咁再讲多次啦，西铁线路轨裂纹咧就已经进行咗临时嘅复修，咁而家西铁线可以维持正常嘅非繁忙时间班次，咁来往屯门至到红磡站啦，维持翻7分钟一班。咁另外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中线嘅坏车就拖走咗，咁而家仲系挤塞，龙尾就接近丽城花园。荃湾路出九龙啦，近住环宇海湾中线坏车拖走咗，咁车龙未消散，龙尾就接近丽城花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咁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爱民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挤塞，龙尾就喺告士打道近分域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荃湾嘅大涌道去愉景新城方向，近住沙咀道挤塞，龙尾喺海盛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青山公路沙仓屯门同埋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唔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悭钱又环保。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联合制作 电视节目《另一种可能》，展翅青见超新星。 每段年轻人追梦的心路历程都展现人生的无限可能。 许廷铿、陈卓妍现身说法，歌颂梦想无限大。 另一种可能，展翅青见超新星第一集，12月19日晚上8点，港台电视31。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们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不舒服就不要翻工或翻学，及早看医生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些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阿哥啊，有啲咩方法可以练好啲酒量噶？ 傻妹，而家呢个世代啊，唔识饮酒系唔会俾人笑噶。况且好多研究都证实饮酒系会致癌，就算只系好少份量，都会增加死于癌症嘅风险噶。根本就冇所谓嘅安全水平，所以冇饮开就咪事啦。 咁如果好似你咁有饮开嘅咧？ 我冇话俾你知咩？我已经戒咗酒啦。 丰收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哇！如果见到个靓女着泳衣，你会嗌咩啊？ 哇，正正啦！ 系、哎、嗰、那个桂花田嚟噶喎。 菜。 哎，冇错咧，个菜字。第二个字咧就系、是、我哋见到佢咧就会话，哎呀，我哋一定要咧尊咩佢啊？ 哦，尊重。 诶、哎，唔系吓，同你一样咁重噶嘛。 尊敬。 勁。 係冇錯啦，佢勁字嚟嘅第三個字咧就係佢喺我哋公司啊，個個見到佢都會話佢真係好師。 好師奶啊！哦，蔡勁師奶。 唔係啊，我係人見人愛、車見車又在嘅蔡勁文啊。 哦，你話嗰個咧好鬼煩，成日鬧人嗰個咪得咯。今日风show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仙乐飘飘蔡景文。 好啦，翻嚟風騷發運啊！星期一嘅風騷咧，咁啊，彭仔放假咁啊，直播室有句花田曾志豪啦，咁啊 ，office 裏邊咧有蔡敬文， 係一氣温22度，相對濕度75% 嚇。係啦，嗱，咁啊，我哋咧都要關心一下咧，我哋香港咧即係最近係啦，有啲即係改名嘅好大消息啊。 係 嗱，即係我哋三個都係咧阿爸阿媽啦，咁你都知道啦，我哋咧出世嘅時候咧，即係已經面對咧，我哋擁有一個生殺大權咧，就係、是、替我哋嘅下一代改名啊。 係啊。唔怕乜乜乜，最怕改坏名。 系啦，即系唔怕生坏命，最怕改坏名。系啦，咁我哋自己替下一代改名嘅时候咧，都应该有 自己心头好啦，或者啲方法啦，咁样 系啦。有冇遴选委员会噶？即系你帮乐乐永永改名嘅时候。 有几个拣嘅，系啦， 唔系遴选委员会嘅意思系你有冇问埋其他人啊？ 长老又干涉啊？唔系 冇参与嘅， 有建议咁样啦。 冇啊，冇啊，冇啊！有啲阻滞嘅，咁但系都几，你知我噶啦，系咪？咁讲嘢， 你知你嘅意思系咩？我哋唔知噶， 即系好坚持噶嘛？ 好点样嘅咧？ 即系好坚持，因为有啲咧就屋企人咧就会话啦，啊呢、這个名唔得，我边个？个阿叔啊，或者阿伯啊， 哦、即系用过咁样， 系啦，即系你唔可以跟啲长辈啊， 哦，系噶系噶，有啲会噶，有啲会噶， 避位咁样， 同音字啊咁样， 系噶会噶会噶，系啦，即系唔想叫猪肝啊猪润咯。 跟住我话吓，咁使唔使攞晒个族谱出嚟对下，有边个字我唔用得啊？咁样咯、 哦，你一定系唔止咁嘅语气讲啦， 系咪？ 温柔啲又知道再温柔， 再温柔啲啦，真系 好难嘅噃，咁 系啦。 哎呀，改名嘅嘢系咪冇得撞嘅话咧，咁好难嘅。 嗱，我哋帮啲僆仔改名咧，顶笼就即系四大长老就处理到啦。咁但系咧，如果系一间咧即系大学啊，最高学府咧，佢要改名，因为其实等于一张卡片嚟噶嘛，唔单止系代表嗰间学校本身啦，佢嘅毕业生啦，甚至乎咧都系同嗰个城市有关嘅，即系因为以后就话俾人听，我哋香港咧有一间大学咧个名就变咗咁样啦，咁、所以佢哋就好严谨嘅，即系唔系净系话得一两个决定，佢哋有嗰啲即系真系 公开嘅公开投标系嘛？ 有啊，佢哋真系有嗰啲叫做咩改名委员会啊， 系啊， 系啊， 咁梗系啦，就唔系话你话乜做乜噶嘛， 冇错， 所有校监校董列晒席， 系啦，有啲学生都有参与嘅， 以示公平公正，其实咧啊咩啫，就算系啊盈盈乐乐啊。安佳佳嗰啲都有公开噶嘛， 都有噶，都有噶。 其实啲警犬都有噶， 有咩？ 有公开过话，诶、哦，嚟紧有一斗警犬出嚟啦，即系出世啦。 OK， 咁啊，公开俾大家咧，不如去同帮佢哋改下名啦，咁样噶嘛。 好啦，咁喺今次呢、這个咧，即系咁多人去轮选参与出嚟呢个结果咧， 系 啊，又总系。即系多个口咧，就多个意见嘅。咁而家出嚟咧，就香港公开大学，佢就改名啦。 系啦， 佢就变咗咧做呢一个咧，即系香港都会大学。 系啦 ，Metro 啊 ，Hong Kong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系啦。 其实咧呢个都会咧呢个字咧，其实好多时喺其他世界各地嘅国家地区都 有 嘅，好普及嘅，好普遍嘅呢个字。 即系大都会啊，咩都有嘅。 酒店又有啊，大学都有嘅。 系啦，但系可能咧，佢哋谂呢个字嘅时候咧，就冇听到头先我哋停课不停学。嗰、那個環節啦，同音字啦，係啦。 咁有咩同音字出現咗咧？ 令人有誤會咧？ 係啊，我覺得真係 香港都會大學喎、 哦。即係佢一出咗嚟咧，本來其實冇乜嘢噶，可能你覺得都幾好啊，即係大都會啊嘛， 係啊， 有活力啦咁樣。 係啊， 咁點知咧已經第一時間咧有啲人就話，都會嘅意思咪即係話我都會嘅，我都會嘅，即係都同埋嗰個會就變咗話我都識，我都識咁樣。 因為會字咧係會讀會啦，同埋會嘅。係啦，咁都會咧都係我哋成日經。我都会点样点样嘅， 所以跟住咧系啦，就已经第一时间有好多人咧就谂话，咦咁系咪话喺呢间学校出嚟嘅同学仔咧咩都识噶，即系我咩都会噶嘛，系啦，我都会嘅咁样， 都几好啊！如果系咁，呢个都意头嘢啊，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咩都咩都识啦。 喂，同埋咧，有啲大学咧，即系咪好多时都会咧将啲大学嚟缩写噶嘛， 系系系， 缩短嚟讲噶嘛，咁咧好多人啲人都话，哦，你喺边度啊？我都大噶， 都大嘅， 咩咩都大， 我都会大嘅， 系啦，我都会大嘅，咁然后就话我知你会大， 我知系啦， 系啦， 咁即系问你叫咩名，你系唔？ 唔好提同唔讲得咯， 系啦，唔好提同唔讲得咯。咁结果咧就大家即系其实又唔系话好大嘅问题嘅，不过就觉得 都靓嘅， 系啦，好多大家就发挥创意同埋笑啫咁样。 相比佢喺嗰个叫轮选里面抽咗出嚟，即系拣选咗出嚟嘅一个，呢个系最好噶啦。 大家都见过嗰个名单啦，赛赛之后先见到咧，直情好似即系发晒光咁啊！系啦，你系咪谂住第二胎喺里边拣啲名爱嚟用啊？ 哇！我哋攀唔上噶，攀唔上改呢啲啊，好劲爆啊！佢 嗱你心水边个啊？你见到啲候选名单里边， 其实佢咧有公开嘅，佢就话喺校方咧从1100多个咧嘅名字里面咧再进行呢个轮选，咁啊再跟住拣出51个新校名咁去拣嘅。 系啦，咁啊当中咧有好多都好甚具参考性噶， 系 包括香港何文田大学啦，因为香港公开大学本身就位处何文田 啦，系啦， 咁啊狮子山大学这个都几有香港特色啊。 但狮子山大学会不会即是以为在九龙塘沙田那边， 即是阿里山大学 会 被 沙顶啊，去个狮子头。 不是又不是，但是你会狮子山大学即是你会觉得似是即是如果计某个地标啊又不同。 什么叫某个地标不同？ 狮子山应该是九龙塘或者你说去到叫做乐富啊彩虹那边。 他拿你香港的精神出来嘛，你明白吗？是啊，是咯，所以他没有这个想法咯。 我都可以叫太平山大学都得的。 太平山又得啫，香港大都会大学。 是啦。 大都会 是多了个大字的。 大的。 OK, 是。 大多数都会啊，即是。 大多数都会是。 是啦。有香港东方大学。跟住呢有啲名呢我就唔。 香港东方大学就其实本来都唔错嘅。不过恐慌有啲人就话我 系 睇第二份报纸嘅啫。 是啦， 是啦，是啦，他说我不是不觉得不是不好，不过我看第二份报纸的这样。 是啦，但是有些名字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提名啦。包括什么呢？香港骏佳大学。 骏佳不是就是是不是叫做 advance 的意思啊？ 那需不需要有个叫高佳啊？ 哦， 因为好似字典， 高街好似喺西环嗰边嘅喎， 系咯， 点 解又 鬼 屋嘅 咯？同高街 系啦，唔系，但我都倾向咧喺香港咧掂到街呢啲字就唔系几好嘅， 系咪啊？ 系啦，即系我哋香港人嗰啲谐音咧创意太多，所以尽量都系唔好啊。 有一啲咧，最后冇跑出嚟嘅咧。嘅嗰啲名咧，我都覺得甚為欣賞。 是是是， 有一個就叫做香港專業大學，其實呢個都唔錯啊。因為咧，即係嗱，你讀得大學啦，你就梗係有你自己個本科。 係冇錯冇錯。 咁你就嗰樣嘢最耍家，你先讀噶嘛，係咪？ 係啊係啊係啊。 咁你專業大學嚇幾好喎、啊？ 喂，嗱，我想話咧， 咁係咪即係話其他唔係改呢個名嘅大學就唔專業咧？ 爸爸有胡须嘅就唔等于有胡须就系爸爸，嗱呢个逻辑唔啱啦，真 系。爸爸有胡须唔等于冇胡须嘅唔系爸爸。 嗱，即系有啲乱啦。 有胡须嘅就系爸爸，咁咪唔啱咯。 我想话咧，原来咧香港公开大学咧，咁佢原本都系你个名字。 系啦系啦。 佢都喺翻里面嘅喎。 有系啊 系 啊。佢又俾你即系再拣翻嘅。 系原名，不如唔好改啦咁样。 系啊，都 OK 嘅。 但我睇到一个咧好得意啊，佢叫做香港九龙大学。 香港九龙大学。乱到咧，我谂啲人会乱到咧。 你做咩大学？我香港九龙大学，即系香港定九龙？ 即系如果佢， 如果新界嘅家，你叫香港九龙新界。 唔系中大，咪应该叫做香港新界大学咯？应该系咁样嘅，应该系咁嘅。但系佢都成为咗系咪51个五十一强里边啊？ 候选嘅。 我又咁，我就真系对佢嗰1100个咧就更加好奇。即系个香港九龙大学都可以脱颖而出去到最后51强嘅话咧，都几犀利。 嗱，佢其中你讲， 同埋佢有见及此咧。阿田头先话，咁你香港定九龙啫？佢只系有一个选择，就系九龙大学。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 啊， 即系冇香港嘅。 但系咧，你会见到咧，佢嗰个分类咧，其实大家改名嘅时候咧，佢有几个类别系摆咗出嚟噶。 系， 因为佢一 group 有咩摆咧？譬如话不如强调大学有创新啦。 其实系啊，创新大学其实都几好啊。 佢有几个名咧，就叫做系，譬如由创建啊、创意啊、社会创新发展啊、 启创啊，咁样都有。 系啦，咁但系系啦，好多都系呢啲创字头嘅。咁然后咧，如果佢要强调佢系好似即系好。多元化咧，佢就有个多元教育大学啊，多元综合大学啊， 系啦， 净系应用啊，都已经又有应用科学啦、应用科技啦、应科啦，即系啦，好多呢啲名啊， 系啦，仲有咩综合知识大学咯。 综合知识系，即系唔知咧，所以其实就调翻转咧，我觉得嗱，我哋当我哋见到咁多呢啲名嘅时候咧，我哋唔应该咧从嗰个叫做改名嘅角度出发， 系应该从咩角度咧？ 个 theme 系咪啊？ 我哋应该从啊用家嘅角度出发。你应该想想就是如果你是学生的。 毕业生这样。 是的，譬如你是学生，当你揀大学的时候，你会想揀哪一间大学成为你那个入学的选择， 即係特別係咧，即係如果譬如話當你係一間外國大學嚟嘅，你唔識噶嘛，究竟你會想揀一個咩名嘅大學咧？即係會俾你俾到你一個信心啊！你覺得話 名嘅咩？ 唔係有陣時你唔識嘅話咧，你覺得呢個名好似好得體喎、啊。 我明，即係你點樣改一個名，令到人哋即刻有個 對你有信心 好印象。 係啦，即係對你好似好有信心咁樣嘅。 咁 係啦， 真係有啲 要牛津劍橋先得嘅咯喎。 咁唔係，咁問題問點解牛津劍橋令到你會覺得你好有信心？ 係啦，其實如果嚴格嚟講咧，都唔有信心嘅喎。即係你就咁聽個名啫嘛。即係其實你 Oxford, 即係你温大佬讀大學咁。 係啦，冇錯啦。其實温 大佬大學，點解會令到你有信心咧？ 应该严格嚟讲咧，原来个名咧，佢嗰个信心咧，都系要嚟自咧，当你即系想惯咗啊，你护老院都拣嗰间噶啦，已经系咪先？ 我想问咧，其实香港大学咧真系好权威啦，呢个名其实都好简单，好 simple 啊嘛。但系香港九龙大学真系好唔得甜中，唔知 点解。因为我哋听得唔惯啫， 系咯。 唔系如果就咁叫九龙大学咧？ 九龙大学 系啦。 好似 九龙大学都得噶，同埋我见过有啲人提咧，佢就话譬如话美国咧，佢咪有呢个麻省理工噶嘛， 系啊， 但其实佢唔系叫麻省理工大学噶，麻省理工学院噶啫， 哦系啊， 其实佢都只不过系就咁叫 college 咁样噶咋，系啦，但系点会有人会唔想入去麻省理工嗰度咧？系啦，即系佢个名咧，亦都有人提出就话，其实咧佢改呢啲名咧，究竟实际嗰、那个即系、 那个、 用意系边咧？佢有噶，其实佢校方咧有解释嘅，因为佢话咧， 唔系我想话点解无端端要改名？ 系啦， 有解释。 有嘅有嘅，因为佢话咧 Open U 呢个名咧，佢认为就会唔系佢话会俾人哋咧认为咧就系话净系接受遥距教育课程啊、 哦。 因为但系佢唔系噶啦嘛，即系佢哋已经系叫做升咗格咧，就变咗系佢哋系会有实体啦， 有 本。有 full time 嘅， 即系就唔系喺度遥距或者 part time 读大学， 因为如果你 半工读咁样， 系啦，你不停都系俾人哋佢觉得吓，如果俾人觉得系遥距嘅话咧，咁你咪唔觉得佢系一个好似好正式嘅大学？ 系 啦，咁所以咧亦都有人咁样玩嘅，因为咧佢个理由就系话咧，因为唔想俾人哋认为佢哋净系得遥距，所以希望证明自己啊嘛。啲人就话咁咪就叫恩大咯。 哦。 因为唔想俾人误会佢哋系得呢一个遥距课程，而要改名的大学就叫做恩大啦。 系啦，即系有个原因，你明唔明啊？ 你唔知呢个典故咧？ 我唔知呢个典故咁点？ 唔系因为呢个典故咧、 啊， 之前系咁噶。有间航空公司咧，就经常咧就会俾一啲好尽责嘅传媒咧就批评佢咧管理不善。 嗱，佢好长噶，我讲俾你听啊。 系啦， 嗰个名叫做因管理不善而从全球最佳航空公司。排名榜节节下跌的国泰航空，佢有成二十个字。 咁由于嗰个传媒就好有一种传统嘅，佢一报道呢一个嘅时候咧，佢通常都会将呢个形容摆出嚟咧，咁大家咧就简称就哦，不，听唔好讲咁长啦，不如就叫恩航啦。系啦，而家你上网打咧，你打恩航咧，你就会见到对呢间航空公司嘅称呼嚟嘅，都算系香港特色嚟嘅。所以有啲人咧就搞笑嘅话，喂，咁就得啦，因为唔想叫做俾人哋误会系遥距大学嘅学校就叫做 恩 大啦。我哋梗系祝福咧所有喺呢间学校毕业嘅同学仔，系啦，无论你系以前公开大学年代，定系变咗都会大学嘅年代， 系啊， 你都系可以成为咗一个出色嘅人才。 我当然啦， 成为我哋嘅栋梁啊！ 世界，没有方向，没有日夜。我看着天，这一刻在想你，是否会对我一样思念？实现，我望着天，在心中默默念，下一秒你出现在眼前。想念的心装满的都是你，我的钢琴弹奏的都是你，我的日记写满的都是你。 光亮嘅歌曲系啊，唔系其中有一个咧候选名单咧，其实我觉得咧都几有意思嘅。佢就叫做杨紫荆大学， 系啊， 好似亦都有个叫唔知紫荆花咁啊， 紫荆大 学 系啦， 系啦，其实 咁都系我哋个区花啦， 系啦，我哋以前叫市花啦，即系都咁叫啦。其实呢个名 OK， 我觉得最近又有个 代表性啊， 系咯，最近有个政党又话要用呢个名嚟成立咁样 啦。 同埋咧，我觉得呢个咧可以有一种外国嘅文化喺度啊， 即系点啊？长春藤个 friend exactly 系呢个啦，我就即刻谂起。 系啦 ，Oh my God！ 系啦，系啦，嗱，美国嗰个长春藤联盟咧，即系佢唔系一间大学嘅名啦，咁但系佢系一个联盟嚟噶嘛，佢有成差唔多八间啊，八间佢哋嗰啲美国嘅私立名校啦，里边包括有啲好出名嘅康奈尔大学啊，或者哈佛啊，普林斯顿啊，耶鲁都喺里边噶嘛， 系， 我哋如果即系将佢带头， 系啦， 我哋嚟个杨紫荆联盟， 咁我哋 所有草本植物名，我哋都改做大学名。 又唔使 人心咁样系嘛？ 即系清大学 系啦，即系当归大学咁样。 夹竹桃大 学系啦，夹竹桃唔得噶，阿杨提夹先有毒。 系 啦，夹竹桃 OK 好似。夹 竹桃都有毒啊？ 系咩系咩？咁啊，杨提夹冇毒啊？哎呀，捞乱咗啦真系。唔系呢啲名 OK 嗱，又可以系啦。如果佢做得好嘅话，以后咧就可能会有啲大学咧，大家就结盟。喂，我都想加入你个杨紫荆联盟里边。 好威啊！ 咁咪好咯，到时都学生家长啊多嘢拣啦。你长春藤啊，我杨紫荆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港铁表示，西铁线柯士甸站往尖东站方向之间路轨发现裂缝，现已临时复修，列车可继续行驶，但为审慎起见，列车经过有关路段的时候仍需减慢车速。港铁话，现时西铁线可维持正常的非繁忙时间班次，即是来往屯门至红磡站维持7分钟一班车，工程人员会在现场监察情况。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表示，本地的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和源头不明个案未见回落，预计源头不明个案会在高位持续一段长时间，明年之前大幅回落至单位数的机会比较少。 何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现时的关键问题并非防疫措施是否要加辣，而是有很多市民继续外出聚会，间中亦有人除低口罩影相，认为政府应该在执法上加辣，执法的时候需要一致。他又说，市民应该以科学态度考虑是否接种疫苗，不要将接种安排政治化，指出内地的灭活疫苗研发技术可以说是领先全球，虽然首先供港的北京科兴灭活疫苗暂时未有第三期临床研究数据，但相信再过几个星期就会有相关数据。负责统筹指定检疫酒店计划的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当局正询问36间指定酒店的准备情况，请他们今日之内回复，如果酒店能够完成准备工作，达到相关防疫要求，就可以提早于本周五起以指定检疫酒店模式运作，当局亦会安排交通接载旅客。聂德权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计划是本月22日起全面实施，即是由当日起，指定酒店只可接收海外抵港而需检疫的旅客，非指定酒店就不可以接收这类旅客，但在本月21日从海外抵港的人士亦要预订指定酒店，以免出现混乱，因为旅客可能受航班延误影响，导致要在22日才能够入住酒店。本月22日起，海外抵港人士必须入住36间指定酒店检疫14日。香港酒店业主联会执行总干事李汉成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话，平价酒店或者有检疫经验的酒店，目前订房情况不错，但1000元左右的中价酒店以及没有检疫经验的酒店，订房率就不太理想。李汉成又话，检疫人士入住期间，酒店会提供毛巾和清洁用品，将有关用品放在房间门口，客人需要自行执拾房间，完成14日检疫之后，酒店职员才会进入房间清洁消毒。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天色明朗，日间稍后有一两阵雨，气温显著下降，晚上最低气温约1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北风逐渐增强。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相当清凉，本周后期日间气温稍为回升。现时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条新闻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75点，跌30点，总成交金额761.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60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29点，升74点。继续活跃港股造价，中集集团12.9升5.4，美团284.8跌9元，腾讯控股577.5，啱啱跳咗577元跌11元，小米集团29.5升0.5，青岛啤酒股份75.15跌3.5，阿里巴巴254.4跌4元，盈富基金26.64跌6仙。京东健康129.8升7.8，中国平安93.3升6毫，中国海洋石油7.22升2.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瑞士法郎0.889，加元1.276，人民币6.54，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213，澳元对美元0.754，新西兰元对美元0.709。日经平均指数报26,777点，升124点。港金现价报16,980元，比上日收市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5.89美元，卖出1,836.4美元。香港电台一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长江集团中心；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排到去兆辉台。咁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荃湾嘅杨屋道去德士古道方向，近住联仁街一段咧就挤塞，排到去川龙街。咁继续提你咧就系西铁线啦，港铁嘅维修人员已经完成咗较早前咧西铁线嘅裂纹噶啦，咁而家西铁线系可以维持正常嘅非繁忙时间班次，即系话咧来往屯门至到红磡站维持七分钟一班车，屯门至红磡站七分钟一班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和大埔道尔登华庭方向沙田。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的时候记得戴头盔、护爪和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的程度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二零二五。 阿哥啊，有啲咩方法可以练好啲酒量噶？ 傻妹，而家呢个世代啊，唔识饮酒系唔会俾人笑噶。况且好多研究都证实饮酒系会致癌，就算只系好少份量，都会增加死于癌症嘅风险噶。根本就冇所谓嘅安全水平，所以冇饮开就咪事啦。 咁如果好似你咁有饮开嘅咧？ 我冇话俾你知咩？我已经戒咗酒啦。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今日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仙乐飘飘蔡景文。 朋友，你寂寞吗？你老公是不是已经满足不到你讲八卦嘢的需要呢？你是不是觉得两个人已经不够喉，想多些人一起讲是非啊？ 好热啊， 这个话题 好深入啊， 这个讨论。欢迎你打开广播道人妻信箱，来啦， 喂，来啦，个音乐啊， 来，是广播道人妻信箱开始。 第一广播道人妻信箱之小三情妇第三者，哎，开呢个题都唔知俾咩 comment 呢几个称呼嘅女人，自愿嘅系咪同佢讲你抵死，无辜嘅系咪就讲阴公咧，不能自拔嘅就，哎，相信啊，对所有嘅正室啊、正人啊、老婆嚟讲，你没有好结果系可以俾晒呢班女人啦。唔知道你会用边个形容词或者歌曲呢？大家不妨可以喺风骚快活嘅面书留言下。今集人妻分享有几个情况，你有冇遇过？你有冇听过呢？吓？ Rosalind 啊，做咩事啊？ 翻你嚟咗啦！ 做咩事啊？你唔约出去我哋个半个岛嗰度 high tea， 做咩要嚟到山顶大宅咁麻烦啊？你做乜嘢啊你？你仲咩扮喊啊？你系咪就嚟有圣诞话剧做啊？你扮俾边个睇啊？我唔系扮，咦？你唔系扮噶？你做咩攞晒啲化妆品出嚟啊？你想送俾我做圣诞礼物啊？哦，我知啦。你去买呢啲化妆品嘅时候咧，啲化妆小姐话咧，你老到咁样咧，用嚟都冇用噶啦，你所以唔开心系咪啊？ 所以你唔好谂住我喊，我唔嚟闹你吓，我忍出嚟几句噶啦，喜后似你，你系咪想撩交闹啊？ 哎呀，咁先系我好姊妹嚟噶嘛？ 喜 后 似你啊？ 咁你唔话俾我听，我点知你做咩先得噶？ 你睇下支唇膏啊，你 支唇膏几靓啊 ？Chanel 啊嘛？ 系啊， 呢个系全球限量版。哇，全球限量都系得100万支嘅啫， 100支啊！ 哦，系咩？你都买到噶，原来。咁你喊乜鬼啫？ 你打开嚟睇下啦。 你打开 嚟睇下。 晒命晒到咁样，好啦好啦，我打开嚟睇下啦。哇，好贵，好，我呢个年纪冇理由做讲好架势嘅。 我押运啊嘛，死咩？ 系啊，好贵。好贵，好有气势都唔得啊！ 好啦， 你真系学你话事斋噶啦，真系 又唔系嗰个年代。 你做咩又喺度晒命啊？你老公买俾你嘅，你衰人！哎呀，你开心到喊啊！而家你吓， 你打开埋个盖先同我讲啦。 做咩啫？你虾我未用个唇膏咩？卜咪开咗咯，你用过嘛？几好质地啊！喂，润唔润嘅啫？呢一只咧酒红色咧，好似唔好衬你咁、啊。 你又黐你，我叫你嚟同我 做咩啊？ 我支唇膏我冇用过噶。 吓、啊，咁点解会冇咗忽噶？边个偷食咗啊？ Honey 啊，嗰、那个 channel 咧会推出圣诞节限量版唇膏啊！ 哦哦，系咩系咩？你想要啊？ 唔知道今年会唔会有人送支咁特别，全球得100支，仲支支有号码嘅 channel 唇膏俾我啊！ 唉，好啦好啦好啦，哎呀，唔使喺度问嚟问去啦。唉 ，B B 啊，你知啦，你要乜嘢？我都会俾你噶 ，Come on， 用我的名字去订啊，一定有折噶， 真系抵食噶，喂喂喂喂喂啊！ 哎呀， 多谢 你，疫情关系啊，你唔好咁多口水啦，真系，诶，得啦得啦得啦，喂喂，诶，毕竟呢度系呢度 office 嚟噶，我哋要保持翻呢、这个诶、office distancing 啊，即系唔好俾人见到先得噶嘛，真系，啊，系啦系啦，大件事大件事大件事， 做咩啫？ 诶，你可唔可以同我？订多支俾我老婆啊！ 有冇搞错？又要预嗰只咁嘅嘢啊？粉佢自己订咪得咯？好啊，乜都要我帮佢老婆订啊嘛，订冇问题。我就话俾佢知，我唔系死嘅，我响到大大瞓啊！哼，订支唇膏啊，到支唇膏到咗嘅时候咧，有咩定我用先？包括你老公 啊 ，Honey 啊，你喺度口勾勾咁，你讲乜嘢啊？ 我讲咩？你唔使知啦。 哎喂喂，开会啦，开会啦，你只手唔好啊，唔好啊！吓、啊，你怀疑你老公喺出边有小三啊？ 如果唔系。 你做乜笑得咁开心啊？你老公呢个年纪仲有小三，你系咪好开心啊？ 小学三年班就话啫，如果唔系嗰啲唇膏点会用过嘅？你话俾我听，咁大品牌啊，系唔会出错嘅。 哎呀，好难讲啊呢啲， 咩难讲啫？ 咁又系，但系我哋凡事都要讲证据噶嘛。仲有冇其他蛛丝马迹啊？ 你听下啦 ，Honey 啊！我帮你开咗个 I G 啊！ 吓咩 G 啊？我都唔识玩呢啲嘢噶，做咩啊？ 你唔使识噶，我识咪得咯。 哎呀，咁你使唔使我又要 po 相打卡嗰啲咁嘅成啊？ 哎呀， 都话唔使你搞啦。 吓、 啊，你 at 你啲朋友咁就得噶啦。 我 at 啲朋友啊，是但啦，会唔会啦？ 我冇啫。 啊，好好好好，喂喂，讲明先吓、啊，你唔可以 post 我同你啲嘢上去噶、 啊。哎呀，你以为我傻嘅咩？你想俾人知道我都唔制啊，我一定一定不 會。你唔系傻嘅，点会同我一齐咧？我梗系当你傻噶啦。 一样都咁傻，所以我哋先一齐咯。 喂喂喂 ，office 嚟嘅 ，office 嚟噶。喂喂，但系你无端端做咩要开咩 IG 做乜嘢啊？你？ 归为几间公司的 CEO， 点可以唔同啲员工？点可以同啲员工咁有距离？要 close 啲、 哎， 男员工好啦，知唔知？ 我同你有距离咪得咯，同其他 你同我有距离？ 唔系呀，即系 你讲乜嘢啊？ 而家去 office 我哋有距离啊嘛，我同你嘅距离最多最多都系得0.05嘅啫，真系。 哎呀，食懵你啊！我以为。 不过咁样啊，咁样对我喺公司嘅业务有帮助咩？开个 I G 有冇用噶 ？Honey， 你唔会害我嗬？ 我净系要你个 account like 晒我啲相就够啦。唔知道老板娘睇到会有啲咩反应咧？佢明明有贫血同埋低血压，我会将佢谷翻高佢，谷高佢。 Honey， 点解你最近好似个嘴角成日抽筋嘅？你做咩啊？自己喺度？ 我见到你忍唔住想笑，但又要低调，忍得好辛苦。 哎呀，唔好，你只手，你只手唔好啊，唔好啊，唔好啊！ 个小心，你真系好进取喎吓！啊，唔知佢啊。仲有冇更过分嘅要求嘅咧？岂有此佢 ？What？ 你老公有冇话俾你知佢开咗 IG 啊？ 梗系冇啦，系我有一日发现啊，去开嗰间 SPA 咧，例如你自己话唔舍得用钱嗰间啊， 哦系啊， 我请你去嗰间啊， 哦系咩？佢 post 得我啲 coupon 嚟嘅啫， 那唔系啦，系 post 同埋 tag 我老公同佢嗰啲员工影嘅相，我先知嘅啫。 咁咧，阿 Rosalina， 咁 话明 I G 就净系得自己知嘅啫，你唔知道都好正常啫。如果你知道就 U G 啦，系咪？ 喂啊，唔好搞烂嘅、 啊。你会唔会心情好啲啊？喂，但系你老公净系 like 咗佢个私人秘书咋？真噶？ 系啊，我直情啊，系向我示威啦，话我知佢喺度存在啊。 唔系、啊，睇真啲。嗰、那个唔系佢私人秘书系嘛？佢唔系想帮你请个新嘅工人姐姐啊？ 系就 佢作工人姐姐嚟讲，佢算几好样嘅、 啊。咁、啊、你车言下之意啲赞我靓咯，嗬？即系我对我仲 OK 系咪？ 你个样就真系似雇主样咯。 系啊，咩雇主样啫、哎？你死嘅范叔， 冇嘢冇嘢。 呢个时候你系咪姊妹嚟嘅？ 冇嘢冇嘢冇嘢。岂有此理！佢咁大胆，你当我哋个 Rosalind 无刀啊？ 咪就系、是。 Honey， 下星期冬至、平安夜、圣诞、博圣 day， 一年咁多日，我要两日 two days， 两日咁多，哇！我呢排唔够瞓，我惊我应付唔到，唔系我讲笑啫，我惊我交唔到人啊。不如咁样咧，half day， 我最多陪你夜啲好唔好啊？ 不如唔好见啦，好唔好啊？ 唔得唔得唔得，咁又唔得，即系我已经好见你多过见我老婆噶咯。 系佢留唔住你啫嘛，关我咩事？ 我哋一齐唱歌咯，留住我吧。但系你知道个游戏规矩噶系咪先？ 咩规矩？ 咁过咗夜，咁你就变咗你系我老婆啦，就唔系你系我二奶啦，系咪先啫？咁你 我知道游戏规矩即系公还公，私还私，系咪咁啊？ 系咯系咯系咯。 嗱，好，我而家以私人秘书身份同大老板 CEO 你讲啊吓，由于要讲2021年进度，欧洲公司要同你喺冬至同埋 Boxing Day 当晚进行视像实时会议啊。亦由于时差嘅关系，文件喺公司呢两晚你系需要通知你屋企人翻去瞓。讲完开会， 都直情出边瞓啊！真系，哎呀，小秘书你真系咁嘅原因都俾你谂到啊！你果然 留喺公司做公事啊！你谂咗去边？ 我就系想同你做公事啦！嗰晚我哋一月开多啲会，我哋攞啲快佬搭住喺间房度。 真系你永远都帮我解决烦恼，唔使成日唱陈柏宇嗰只你们我们。喂，今次啊，我哋嚟开会啦，而家趁早高铁啦。 咁我 book 定五贵酒店等你开会啊。 唔贵，一啲都唔贵啦，真系你啊，话事啦。开定江水啊！咦，我哋喺 office 个，保持距离，保持距离啊！ 你话我应该点好啊，范花？扮唔知，定系话俾我老公知？我知道佢同个女人啲嘢。 哎呀 ，Rosalina 哎呀，边个知唔知都唔紧要啦。 唔紧要啊， 因为起码我都知啦嘛，而家。 姊妹嚟话俾你听噶嘛？ 你放心啦， 放心 我有名叫中环喇叭花，我一定帮你周围讲。 喇叭花，我真系唔要你咁样。 嗱，但系咁样，我就讲俾个个都知都唔紧要，不过传媒唔可以知噶嘛。如果唔系啊，你知啦，你话晒都系名人版里边嗰粒星嚟噶嘛，你有排烦啊！我话你听，不过咧，叫你老公啊。玩还玩，唔好玩得咁 open 先得噶。佢玩到咁开放，我惊听日头版啊！哎，咁啦 ，Rosalyn， 你补定个妆先啊！我惊你一出去门口就、 啊、 就有记者揾你啦。 我见人啊！ 做小三其实都系哑子吃黄连，有苦自己知。不过牛唔饮水系唔禁得牛头低噶。但是咁多位如果要考虑做小三就要諗清楚咩位置啦。一失足成千古恨，回头已是百年身啊姊妹。 啊，霸人老公仲教人点做小三，真係稀有似你衰到冇人有啊。奉劝各位小三小王，想一生平安嘅尽快退出唔属于你嘅群组，唔好破坏人哋家庭啊，稀有似你。 Come on, babe, why don't we paint the town? And all that jazz, I'm gonna rouge my knees and roll my stockings down. And all that jazz, start the car, I know a whoopee spot. Well, the gin is cold, but the piano's hot. It's just a noisy hall where there's a nightly brawl and all that.Jazz. Slick your hair and wear your buckle shoes.Jazz, I hear that Father Dib is gonna blow the blues. And all that jazz, hold on, hon, we're gonna bunny hug. I bought some aspirin down at United Drug in case you shake apart and want a brand new start to do that jazz. You do. And all that jazz, hotcha. 佢系咁嗌噶嘛？头先 佢嗌，因为你嗌啊嘛，你嗌咩啫？ 嗱，呢只歌咧，我哋真系要 要蔡 蔡子亲自去解释啦。因为咧，如果俾我拣，都拣唔到呢只歌出嚟嘅。 All that jazz，All that jazz 啊， 系嚟自芝加哥 Chicago 呢一套戏。 系啊，有咩特别噶？ 系咯， 同头先个剧情好有调情嘅节拍咩？ 我感觉唔到啊！你加埋你嗰啲扯虾声啫， 佢系一路扭住啊，扭住身，跟住向住个男人。 即系会咁样嘅。 如果 俾我就 仔唔明嘅甜呢一嘢。 系啊，我唔明啊，系啊。 佢唔识跳舞。 好明啊，佢做人夫。 系啊。 但系头先又见啊，吓 阿蔡卓子嘅演绎啊， 蔡卓子你演绎啊，正系 入木三分。 真系咁啊！何解啊，蔡卓子你咁犀利？ 莫非你身边啲朋友有过呢啲悲惨嘅经历？ 徒弟啊！ 哦，原来系咁样，喂，但我想问啦，我真系想问，头先嗰啲情节， 我就淨係知道你兩位女士咧，就個個都好有共鳴，就話有嘅，有可能真係會發生呢啲事㗎。 我對唔住，我係上網揾呢啲 case， 真係有發生過咁樣㗎。 我咁衰嘅咩？嗰啲係 咯。即系用唇膏、啊，特登用 IG 拉咗你嗰、那个，即系佢个情夫个嗰啲相啊，嗰啲乜嘢咧？ 第三嗰个我自己谂嘅， 第三 系 咩？ 即系嗰个要俾人一开视像 嗰个， 唔系啊，社交平台嗰个系我都系睇新闻有啲人系咁样咯。嗱，咁啊当然有少少改变啦，但系就系话嗰个小三系。覺得好唔順氣，咩都要幫佢個老婆嗰、那個老婆做啦。咁跟住，所以於是乎咧，就要喺度揼揼樣樣，要喺度玩暗示咧，就但係咧又好似明示咁樣，就話俾對方聽， 我 喺度嘅咁樣咯。 其實係噶，咁你。普通人你都想刷存在感啦，譬如可能你想邀功是好办公室政治嘅，你都想刷存在感，咁你点会甘心永远都喺后面做小三？你总有一日有一种咁样嘅感觉，你都系想有存在价值噶嘛？ 但你冇间道嚟噶嘛？ 咁咪咯，你知道你唔可以 啊？陈永仁系唔应该俾阿黄俾人知噶嘛？系咪先？ 相信有一啲人嘅心态就系、是，喂，初初无间道，暧昧昧就觉得好似好有趣啊，哇，即系同你 all that jazz 啦，系咪先？ 系。 唱完 jazz 都想系见歌， 系想咩咧？系啦， 都唔想咁幽暗噶嘛。 咁但系问题嗰、那个男人啊 ，OK， 即系唔系话讲紧做呢啲系位置系啱啊。但系问题嗰、那个男人都已经好多时都满足你噶啦，你 系 咪要得寸进、 哦、 得寸进尺咧？ 咁系啱嘅，即系 火噶其实。 阿蔡蔡子哥个人性嘅道理系啱嘅，咁得寸一定系 进 尺 噶 啦， 得 龙就望熟噶啦，系咪咩话？ 上得床嚟加掀被冚噶， 上得床 嚟 掀被 冚，即 系 你 等佢 得颜色，咁梗系想上大红，点知原来争七分先得噶。 其实好顺理成章，你惊个菜菜子爆啦，你直情觉得唔系咁，应该系点咧？ 系啦， 应该系咁做嘅。但我覺得 人性嘅弱点系咁样解噶嘛。 但如果以头先嗰个剧情咧，反而就系咁样啊？点解个男人咧？佢会即系偷食还偷食啊？佢仲会要求佢嗰个偷食嘅对象咧，帮佢个大婆咧。是去处理工作，系啦，即系呢个咧。如果呢件事系真嘅话咧， 叫 个 小秘书系咪？叫个秘书帮我。 系啦系啦，即系如果你睇网上面呢啲 case 系真嘅话咧，会唔会又太过即系黐线咧？即系佢玩到捞埋咗一齐。 唔系，因为佢贵为一个老板大老板，佢啲细嘢唔会做，系叫秘书做噶嘛。 即系佢 真系冇睇到最新 Netflix Emily in the Paris 啦。 哦，系啊， 佢个女上司咪就系同嗰个另一个佢哋公司负责嘅嗰个公司。嘅老板一齐咯，跟住佢老婆又会同佢出席饮宴，大家同场嘅。 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嗱，咪系咯， 都有呢种咁样嘅可能性嘅。 所以呢个世界系有啲咁可能性， 咁好啦， 唔系冇嘅。 咁 但系男人唔啱啊，吓，男同女都唔啱啊。 唔系，头先应该咧就是、个男系最唔啱嘅。其实你如果会唔会都觉得个小三有啲可怜噶？即系嗱，佢同佢偷情，但系竟然要帮佢招呼埋咧，即系买俾佢老婆嗰份嘢咁样。 咁即系摆到明系话俾你听， 即系你同我偷情得嚟咧，你仲要硬食咧，就我有老婆，你仲要帮我处理我老婆啲嘢啊？ 系咯系咯， 系啊，即 系 会唔会佢个小三都可怜啊？嗬， 但系啊， 系啊， 冇得可怜啊！ 阿 Sir 上面啊，其实系男同女都系有佢哋嘅责任噶啦，冇话个男啱晒，亦都冇话个女嘅错晒噶噃。 但系你明知啲系冇好结果啊，点解要继续做咧？ 如果根据你个剧情， 阿片嚟啦， 唔系，所以我就话啦，如果根据呢个剧情啊，你觉得我呢一个我系咩啊？我 系。你是 Rosaline 的老公啊？ 不是啊，我是姊妹 啊 嘛。 你是 Fans 啊？ 劝不劝他有些进一步的行动啊？劝不劝这个姊妹要跟他老公死过啊？定是由他啊？ 看他的目的是什么东 西？哪个目的是什么？ 就是他 当事人， 是当事人的目的，是想要钱定是要名分啊？ 你一来到这里了，原来你的小三虽然已经杀到身了，你都未必会咁快打 入住期间，酒店会提供毛巾同埋清洁用品，将有关用品放喺房间门口，客人需要自行执拾房间。完成14日检疫之后，酒店职员先至会进入房间消毒清洁消毒。路透社引述消息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副总统彭斯和其他高层官员最快将于当地星期一起陆续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作为确保疫情期间政府持续运作计划的一部分。报道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白宫主要人员和政府三个分支的主要人员将于未来10日分批接种，以确保工作人员不会同时出现可能的副作用。本港地区天气预报， 一股强烈冬季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气温正逐渐下降。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天气转凉，气温显著下降至晚上最低大约15度，亦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早上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约13-14度，新界再低2-3度。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但朝早仍然清凉。现时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啲新闻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70点，跌35点，总成交金额803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60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29点，升74点。其实活跃港股造价，中集集团13.02元，升6.6毫；美团284.8跌9元。腾讯控股577.5跌10.5，小米集团28.85升3，青岛啤酒股份75.1系跌3.55，阿里巴巴254.2跌4.2，盈富基金26.62跌8仙，京东健康130元系升8元，中国平安93.4升7毫，中国海洋石油7.22升2.7。美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2，英镑10.331，瑞士法郎8.722，澳元5.843，加元6.077，新西兰元系5.498，欧元9.4068，每百日元对港元7.4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366。日经平均指数报26786点，升134点。港金现价报16980元，比上日收市系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5.85美元，卖出1836.97美元。香港电台一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在长江集团中心对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港岛湾仔的分域码头街，由于有沙中线工程，分域码头街去湾仔运动场方向的车辆不能够左转去会议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入口来回，和龙翔道虎山道泳池方向观塘。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今次佢出动嘅 Negative Power 系 那就疗伤，来诚实面对这旧往，伤口若是沉痛，试着细味再支撑。复原然后回望这一刻，方知怎么过度难关。 继续喺 负面之中找正面的 Alfred， 今次探讨的课题是痛，讲的是在痛这个过程里面并不是要自己适应，而是诚实直接地面对。痛处会消解。作曲吴林峰，填词有 T-Rex， 编曲监制都是周石汉。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许廷铿《痛》。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Bonjour baby， 要些词剧场。 太太啊，我见你额头有灵光、哦，好似近、 哦。哦，我系咪就快抱孙啊？ 梗系啦，嗱，为咗未来粒孙可以快高长大，你一定要买我设计嘅婴儿床啦，对 B B 安全好紧要噶。 婴儿床有几巴闭啊？ 哦，你想知有几巴闭啊，就要留意 儿童事务委员会、劳工及福利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力保。 丰收 baby 要支持， 逢星期二丰收快活人时段内播出， 一齐关注婴幼儿家居安全。 今日丰收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仙乐飘飘蔡景文。 好啦，嚟到十二点嘅风速发文啦，讲下天气先。 系啊，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5%啊吓，记住啦，今晚咧开始咧，晚上咧可能会跌到15度啊，大家要保暖保暖，记得暖咧，其实都可以令到自己心情好，兼且可以吓、令到自己唔好咁容易病吓。 冇错冇错， 好。 喂，我而家要讲呢个题目咧，呢、這个题目真系劲啊，即系真系好轰动咧，韩国社会。咁啊，亦都咧，我覺得咧都好挑戰咧，即係大家好多叫做人倫啊、道德啊，即係佢係一個好好豐富嘅一個話題。不過咧，即係背後都好慘烈下咁樣。 唔係講緊嗰個出獄。 系啊，但系我觉得真系， 你想讲咩？ 唔系就系嗰个出狱案件咯。 出狱案件咯， 系啊，即系嗱，你如果你话香港咧呢轮咧，大家好关心咧，就有咩人会入狱啦。 系啦。 咁咧，韩国就好关心咧，咩人会出狱嘅？ 系啊。 系啦，咁个狱咧唔系同音字啊，就系嗰个咧即系监狱嘅狱。 系啦。 你咁嗱，佢呢个案件咧就系话南韩咧就有呢一个。 我唔敢睇嗰个内文，你觉得好恐怖。 我净系睇内文咯，我唔敢真系睇嗰套电影，我就唔敢啦。 我净系睇标题就已经觉得哎呀好惊。 系啦，话说就咁样嘅，即系咧当年咧。2008年咧，就有一个人咧叫赵斗淳啊，咁咧佢就即系犯咗一个好严重嘅，即系呢一个性暴力侵害嘅行为啦。咁啊，即系我哋简介个案情咧，因为如果唔系都好核突嘅会。 系 咁啊，因为个侵犯嘅对象咧系一个咧嗰阵时得8岁，就翻紧学嘅一个小妹妹。咁啊，总之即系有好多暴力啊，有好多即系侵犯佢嘅嘢啦。咁啊，结果咧就其实令到咧即系呢个小妹妹咧系有一个叫做终身嘅创伤啊，因为佢有好多即系譬如佢里边嘅一啲可能排泄嘅用具咧，佢器官咧都系受到好大嘅损害。咁啊，所以 8岁啫，你谂下。 8岁啊，系啊，佢系终身都要用尿袋嚟即系过日子嘅。咁啊，太详细就唔讲啦。咁其实你睇新闻你都见到噶啦， 好深啦， 真系好深嘅。咁特别你睇到，喂，8岁啦，同埋即系佢最后令佢个后遗症有咁严重啦。 但系讲紧系嗰个人咧坐咗12年监，系咪？ 系啦。 咁即系话而家嘅事主即系系20岁啦。 系啦，事主20岁。咁啊嗱，呢件事咧后来咧。佢哋韓國都拍咗電影啊，就叫做《素媛》啊，咁啊就將呢件事啊再演繹翻一次啦。咁當時咧，其實呢套電影上嘅時候咧，韓國社會咧就好震撼，因為咧有好多人就話：，不原來咁變態㗎，嗰陣時發生過。咁然後咧最變態係咩咧？就因為原來佢話咧，點解要拍呢套電影咧？佢係因為嗰、那個即係、叫做犯案嘅人士咧，原來咧就就嚟可以出獄啦。咁咧佢就話令到好多韓國嗰啲觀眾睇嗰套戲嘅時候咧，係驚嚇地發現嚇乜、原來 12年前有件咁嘅新聞係嘛？ 仲要就嚟放監喎、咁所以咧呢套電影咧係令人哋好震撼咧， 好大新聞嘅其實喺韓國 嗰度好大新聞， 即係世界各地都要講哇呢、這個人出獄啦咁。 係啦，好啦，咁咧於是乎咧，其實早呢個禮拜咧，我已經不停睇我哋報紙都有跟進呢單新聞咧。 係點啊點啊！ 咁咧佢就已經不停用緊嗰、那個、你可以話佢預告式咧。就系话嗱，佢仲有3日出狱啦，仲有2日出狱 啦， 咁然后咧就话啦，喂，但系呢个人咧究竟出狱之后咧 会点咧？ 会点咧？嗱，其实呢个咧就系一个最大嘅问号啦，因为理论上咧 佢係服刑嘅咯，完嘅咯。 係啊，佢即係受盡，即係佢雖然佢犯下咁離天大罪啦，但係佢已經係叫做 即係佢完成咗佢嘅法律責任嘅咯。咁即係話你只能夠韓國社會咧覺得佢嗰陣時犯咁嚴重嘅罪咧，都係十二年啫。咁佢冇辦法㗎，佢個刑滿就出獄啦。咁但係咧，佢喺出獄之前咧，你知唔知嗰啲新聞傳媒點賣咧？就開始塑造咧，就話訪問啲囚友。咁啲囚友咧就話：，喂，聽講咧佢喺裏邊啊！日日啊做掌上压噶，仲可以咧一个钟头之内咧丧做咧唔知一千下掌上压。 系啊，好多佢嘅故事喺里边咧，呢十二年间就即系啲囚犯对佢嘅认识啊，日常生活点讲晒出嚟。 嗱，咁咧你话咧，譬如话即系话做掌上压咧，就咁听，如果你好中性咁讲咧，咁冇嘢啊，做掌上压咯。咁但系喺嗰啲囚友嘅演绎咧，又或者叫做媒体嘅即系渲染之下咧，就变咗咩咧？就变咗就话佢体能仲好好噶。佢精力好旺盛啊！ 仲棒棒声啊！唔好谂住韫咗佢十二年啊！咁样系嗰个谂法啦， 系啦，即系甚至乎咧，会有啲里边啲所谓嘅不具名人士就话咧，喂唔系啊，我咧喺发现喺里边咧，佢成日咧对住镜头咧，即系闭路电视啊，阴阴嘴笑啊，又话咧一见到闭路电视咧，佢就会即系好似好咩有啲情绪好高涨咁样。 总之就讲到佢就算受咗呢十二年嘅 系啦， 被受感化啦， 系啦， 好似都仲系咯， 有啲泪。 冇错，即系你可以话咧喺佢未出狱之前咧，其实吓，大众传媒咧散发出嚟嘅信息同埋印象咧，就算我哋隔咗成咁千里之遥嘅香港咧，你好似都会觉得喂唔掂，呢个应该仲系 好 变态， 好恐怖系啦， 仲系一个咧即系死不悔改嘅咁样， 仲觉得佢出完嚟之后可能会继续，因为佢仲话佢呢咁多年都系砰砰声啊嘛，都系嗰个 粗体能啊嘛， 系啦， 好啦，咁然后咧就系所以咧佢喺出狱之前咧，其实韩国已经满城风雨啦，有人请愿咧就话。要去终身监禁啦， 系啊，话即系话佢个刑期咧太短啦， 系啊， 跟住咧仲话咧有啲人话，当佢出狱嘅即系出嚟嘅时候，我哋私刑佢啊，咁样 系啦，有啲人就话要私了佢啊，咁啊讲好多呢啲嘢啦，咁搞到咧嗱，真 系 好夸张，佢出狱嘅时候咧，其实韩国专车啦，直情而家咧夸张到咩咧，就系佢所住嘅地方咧有警察啦。 要監守住 一字长蛇阵咁样排喺度咧，就要即系24小时几乎系保护佢咁样。咁点解咧？嗱，即系我哋镜头一转咧，就转到去咧，即系而家佢已经搬翻去佢原居地嗰度。佢原居地嗰度。咁啊，究竟而家咧喺佢原居地嗰处咧，有啲咩嘅情况发生咧？嗱，呢个真系咧现代社会会发生嘅嘢啦。有大批嘅民众包围佢间屋， 系 做咩咧？包围佢屋做咩咧？ 即系你觉得系请愿啦，定系帮佢啊，定系系唔俾佢出嚟啊？ 好夸张 噶，私刑佢啊，定点样啦？ 系啦，佢话包围佢间屋咧， 定系24小时轮流看守住佢啊？ 拍片，咁咧，因为而家系一个 YouTube 嘅世代咧，佢话佢翻到自己住嘅地方咧，京畿道鞍山市嘅时候咧，佢话咧有超过150个 YouTuber 咧就前去包围佢就拍片。咁同埋啲 YouTuber 咧，仲要咧纷纷向自己嘅 fans 讲咧，嗱各位啊， 而家因为佢即系真系知道佢边一日出嚟咧，咁跟即系警方咧都会将个囚车咧真系咁样接走佢啦，去到，因为佢都知道佢系都几影响其他人嘅， 系啊， 因为都要保护咗佢。去到 嗰啲 YouTuber 做咩咧？佢就包围住间屋喺度拍啦，然后就讲咧，佢就话嗱咁样，如果咧订阅人数增加嘅话。即系人 subscribe 我啊，嗰个 YouTube 多嘅话咧， 做咩啊？ 嗱，我就会咧整烂佢间屋噶啦。 吓， 系啊，即系佢 咁消费佢啊， 直情系咁样互动啊。所以咧，好多人咧，所谓低调啲咧，就净系影住佢间屋，然后就话咧，我已经系现场啦。有啲咧再高调啲咧，就会对住嗰间屋。 你想我做啲咩，我就同你做啦，即系以涉市民之份咁。 系啦，有啲就会大嗌啦。咁有啲 YouTube 咧，嗰啲观众咧，直情系嚟到咧嗰个现场咧，就谂住咧由嗰个气管度咧爬入去嗰、那个赵斗淳嘅屋企度啊。 系。 咁有啲人喺度放音乐啦、跳舞啦、合唱啦，于是乎咧。佢話搞到咧，即係附近啲街坊咧，佢話喂大佬、啊、 其實佢住附近嗰啲鄰居都好慘嘅喎。 係啦，佢住我隔離啦，我已經即係本身有份恐懼㗎啦。係 啦 係 啦。 咁而家咧，你仲要喺呢度，即係咁多人騷擾我啦，咁樣。所以咧，嗱，即係其實如果我哋先講到呢度咧， 佢啲家人咧，佢有家人㗎。 有同佢一齊住嘅咯。 都係會好受影響，同埋會受標籤咯。我相信，因為韓國咧，你睇佢啲文化產業咁發達啦，但 係 其實佢哋嗰個傳統嘅思想都好強烈。 冇錯。 如果你可能屋企。 企有一個罪犯，即使是服完刑，我當你改過自身啦，咩類型的案件都好，可能啲家人都會備受指責。 一定會啦，即係佢自己個屋企人又會受壓力啦，淨係佢本身啊，而家咧由佢出獄第一日咧，啲人影住佢張相咧就話：喂，佢出嚟個樣咧毫無悔意，點解咧？话佢咧两只手咧就摆喺 后边， 摆喺后边。咁咧，然后仲要好得意嘅，即系原来佢话咩？对韩国社会嚟讲咧，佢话将你只手摆喺后边咧，佢话通常有啲所谓大人物啊，就对佢嘅下属，对佢嘅下级咧，佢就会做呢一种咧，就好似好意气指使啊，即系好 比你高嘅。 系啦，咁样咁啊嗱，其实有阵时点讲好咧？呢个身体语言咧，如果你要从另一个角度解读，咁佢只手摆喺边好咧？ 系因为我唔想再 可能又惊嘅。 系啦，喐你又惊话咧，就唔知咩。佢摆喺后边咧，结果大家嗰个解读咧， 可能佢喺里边惯咗摆喺后边咧。 唔知咁，因为我哋又唔系韩国人，可能佢哋即系可能要问下秋旋，喂，系咪真系咧？佢哋嘅文化一见到啲人背负双手咧，就已经系代表一个即系好巴闭嘅个模态啦，咁样。 系啊，我又睇咗张新闻咧，即系话佢啊，即系喺度出狱倒数嘅时候咧，佢话佢曾经咧递交过超过100个请愿信啦，希望咧见翻当事人啦。佢话因为啊，点解咁讲啊？ 佢后悔系嘛？ 佢唔系。他说他那时候喝醉酒完全不记得犯了个案的过程是怎样的，即是怎么的变态， 即是他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 是啊，那跟着他就他意思是说可不可以让我跟个当事人见一面，即是起码等我 道歉 道歉等等的东西。其实 我想他在空气做算了。 是啦，即是所以你来到这一格，如果你只是看刚才的画面， 即是没人接受到，你明白吗？ 是啊，即是如果你当是 他会变成电影就肯定的了，即是如果你当是电影的话，你现在看到这一幕就是很人声很喧哗很喧闹很吵啦，这样。但是背后呢最紧要呢个赵斗淳佢谂紧啲乜嘢咧？ 系， 大家唔知道。喂，而家你唔知佢谂紧咩啦？ 喂，最惨就系嗰啲囚友讲佢喺狱中里面嘅情况，嗰下恐怖啊嘛。 系啦，嗱，咁我哋即系我尝试喺度推论咧，你话得两个情况嘅啫。第一咧就系、是，哦，佢真系一个衰人嚟嘅，佢到而家都冇改过嘅，咁就好似大家而家见到嗰个画面咁样啦，大家就好憎佢啦，咁啲囚友又话佢啦咁样。但系如果系第二个情况咧，佢终于都改变咗啦，或者佢觉得自己做得唔啱啦。佢經過呢十二年嘅即係反省之後，佢終於都做得唔啱啦。但係佢而家面對嗰個社會咧，就係冇人會信佢嘅。佢係唔可能咧俾人接受，佢係會改過啦。唔單止嗰當事人會避開佢啦，身邊所有人咧唔單止係驚佢，仲會繼續鬧佢啦、嚼佢啦，甚至乎有啲人就話你出嚟我就會私了你啦咁樣。 係咯，但係其實我唔明啊，即係即嗰啲市民係因為呢件事犯案嘅嗰種類啊， 嚴重性 啦， 係啦，講一定係個件事嘅嚴重性啦， 係啦，再加埋 即係你覺得太恐怖，同埋嗰套電影咧，其實真係都有好大作用。 影響大係咯，係 啊，因為你淨係睇一個新聞咧，嗰、那個震撼性，同埋你睇到一個個幾鐘嘅一個影視劇集， 係 將所有嗰、那個 會面走曬出嚟，即係原來嗰個情況係咁樣喎。 係啦，咁但係而家我覺得有啲咩會即係有啲擔心咧，就係、是。会唔会有可能咧？就算佢个人啊，就算已经改好咗啦，或者佢本来唔会有啲咩犯事嘅倾向咧，你喺全民嗰个叫做公敌包围之下咧，其实佢都会变成第二个。 我谂佢衍生第二样嘢咯， 变咗第二啲压力 个， 第二啲创伤，佢行到边度？ 精神已经可能有其他状况出嚟。 系啊，即系我谂紧，如果你话咧呢套系电影桥段嘅话咧。好有可能咧，就系话我已经决定改过自身啦。但发现个社会冇任何人俾机会我。 咁又好講真，唔係淨係韓國啊，喺香港啊，前早排啊，阿貴先生放出嚟啊，大家嘅幾咁嘅緊張啊，係咪即刻遞解佢離開香港？定係點咧？以前啊，有啲囚友啦，佢可以假釋嘅，佢可能係犯咗殺人罪，咁譬如好似歐陽炳強咁啦，咁佢話放嘅嗰刻，其實都引起咗香港人一個層面嘅不安。 唔係，我諗如果你嗰兩個咧都仲冇咁驚啊！如果当年咧，应该系讲紧林过云事件咧，系啦，我觉得咧就真系 国卫屯门 系啦，系啦，可能咧你就会觉得好相近啊， 化案好似即系令到人哋影响深远好多啊， 你一听到你就会好惊，咁但系呢个真系好复杂噶，因为咧我哋又唔可以企喺度咧就话喂你班道德高地啊。即係話一定要俾個機會人哋 冇改過咁樣， 唔係嗱兩樣都係喎。如果你個純粹道德高地咧，就係話喂人哋改過自身啊，你應該俾機會佢，你要接 納佢，咁又未免太輕鬆啦。如果你話咧，佢一定未冇改過嘅，又未免太極端啦。 係啦，係啦， 係啦。咁但係一般人咧就會喺中間就諗，咁都不安啊。 但 係 呢陣子 夠唔夠咧？咁 可以點啊？你估核南韓政府會唔會真係咧話喂，你咁樣唔掂當啊？一来咁样会即系聚集啲市民啦，会影响佢啦。咁会搵个地方俾，喂，不如安置喺你即系政府一啲范围里边嘅地方。 唔得喎，嗱，咁就会变咗 自由噶咯。系啊，从一个理论上去讲， 又好似系啊。 我觉得似咩咧？头先呢个建议咧，咁咪似早排啊陈同佳咯。 哦。 出咗嚟之后咧，政府安排佢住所嘛，佢直情系真系就系惊俾人哋话喂你私了啊咁样嗰啲嘢啊嘛。 但系佢呢个 结果就变咗好似你不停要保护一个， 唔系，但系赵德纯佢已经刑满咗噶啦嘛，陈 同佳都刑满咗啊。一樣嘅咋， 佢未有佢 佢喺香港刑滿咗啊嘛，唔係，所以係好似嘅。如果你咁樣撈下撈下咧，即係如果你話麻煩嘅地方咧，就係如果你太過去保護佢，你就會對一般嘅民眾就話唔係啊嘛。 政府你做準一啲咁嘅， 佢曾經 係 一個罪犯，放咗出嚟，佢竟然仲可以得到你特別嘅優待去對待佢。好，但係如果你唔理佢嘅話咧，你佢話我當你冇嘢嘅咯，你係自由人咧。嗱，佢家屋企就俾150人围住咗啦。 我谂呢段时间都仲有一段睇嘅，系啦，好似日日都有报道啊。 系啊，所以 难以企喺边个角度都好难以有个结论 嘅。系啊，我就 咁样做先为之最好咧。 我就净系知道咧，应该无论边个结局咧，都唔系好事。 嗯， 你而家睇个发展咧，一定唔会好事嚟噶。 一定起码一段时间唔会有人静啦，但系佢每次出街，佢都要买，可能要买生活用品，或者可能 冇噶，系 可能佢屋企都未必，我唔知佢屋企人咧咩谂法啦吓。 系 咁，但系问题佢可唔可以如常生活咧？应该就唔得啦。 所以咧，可能即系如果你话好似你要问一个问题咧，就系、是、究竟咧？你要怎样才会接纳一个人呢叫做改过自身啦、啊。一个人呢应该要为他犯过的罪呢要做多少事情呢才叫做足够啦。咁 是不是法庭判了12年就代表就足够 是不是原来民情呢可能都会有很大的即是一种反弹呢嗱这些全部都是呢所以我刚才我一开的时候我就说咯。 是啊好这 个是一个很多元复杂的题目。我们侥幸呢我们隔咁远呢还有少少隔岸观火。 嗯、 即是我们还可以很轻松讨论一下啊各色唔同嘅啲道德，哇！如果你係韓國裏邊啲人， 係啊， 佢就喺你生活喺嗰個城市，喺你附近咧。 其實我喺隔岸睇呢個新聞，我都覺得哇！佢出獄喎，咁點啊？即係我作為一個女士，我可能都有個心態， 係啊，你都會緊張， 都有個諗法嘅，係啊， 係啊。所以呢個課題咧，可能我哋真係 要 跟蹤啊！我哋要跟蹤一下，睇下韓國社會咧最尾係點樣處理呢一個真係人性犯罪陰險嘅結局啊！ 转的超能力，时间拨到早100年的春天，全城在近路活着，彼此有爱，忙里不见乱，我跟你，或会发展知己情缘，除非我有预知的。趁疫症不猖獗时的秋天，如上帝邀约你去落基山多瑙河休假充电，要亲历旁情动不等豁免。其实我不必意能大到可扭曲真相改进策，我只想忘掉你不解这温柔，断然未接受，能重组时光只需多留一句话就足够，尴尬到自己之前吞了，我喜欢你不开口，十岁还做朋友。 心计提早阻止，台词若讲错了已被玷污的友谊，恐怕不易再清洗，回头又死守那良朋位置。其实我不必意能大到可扭曲真相改春秋，我只想忘掉你不解这温柔，断然未接受，能重做时光只需逗留一句话就足够，尴尬到自己之前沉了，我喜欢你烟空灵。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表示，近日离世嘅42岁新型肺炎患者，据悉气喘咗3日先至入院，即系下呼吸道已受感染，有肺炎迹象，估计佢先前已有病征，但冇即时求医。许树昌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市民如果有病征，应该及早求医，否则迟早入院，病情可能已经恶化，再获处方抗病毒药物，效果会较不理想。他又说，发病后第二至第四日，病毒量会大增，若果病人求医，病毒量在高峰回落之后，有约20%人会出现免疫风暴，即是免疫系统被病毒打乱，令免疫因子突然飙升，很多时在发病的第七日会反为攻击病人的肺部，引致严重肺炎和呼吸衰竭。黄大仙东头村桂东楼有7人确诊新型肺炎，涉及4个单位，当局向居民派发检测样本瓶。当区区议员施德来表示，桂东楼大约有600户，昨日已经有60%住户领取样本瓶，估计今日可以增至8至9成。施德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在桂东楼内，污水渠会设于单位的厨房或者厕所，设于厨房的污水渠有木门遮掩，有些住户可能多年来都没有开过木门检查，呼吁居民留意渠管有没有渗漏。他又说，桂东楼收集家居垃圾的方式是居民将垃圾放于门外，再由清洁工收集，这种方式可能会带来病毒传播，建议改变做法。彩云村明丽楼有3个单位，共4人确诊。卫生防护中心表示，会向居民派样本瓶做检测。物业管理人员朝早在大厦外派样本瓶。居民杨小姐是担心受感染，外出的时候戴2个口罩。她说大厦的分渠设于厕所，渠口够，担心楼上有人感染，有在渠口倒漂白水。居民冯女士不满当局没有公布患者居住的层数，认为资讯不清晰，她说会减少外出次数。当区区议员沈运华预计会派发大约1500个样本瓶，听日朝早6点开始在大厦大堂收集。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表示，首批辉瑞与德国伙伴公司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已经运抵当地。加拿大公共卫生机构表示，首批30,000剂疫苗将陆续运抵全国14个分发点。医护人员和长期居住在院舍的人士会首先获得接种，其余疫苗亦都將會在明日陸續運抵當地。到年底，加拿大預計有近25,000劑新冠疫苗。魁北克省當局計劃聽日在2個長期護理院開始接種，其他省份就計劃在下星期開始接種。 本港地区下昼同埋今晚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天气转凉，气温显著下降至晚上最低大约15度，亦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早上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约13-14度，新界再低2-3度。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但朝早仍然清凉。现时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80点，跌25点，总成交金额80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60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29点，升74点。今日活跃港股造价，中集集团12.98升6.2，美团285元跌8.8，腾讯控股577元跌11元，小米集团28.9升1.35，青岛啤酒股份75.1跌3.55，阿里巴巴254.4跌4元，盈富基金26.62跌8仙，京东健康131.2升9.2，中国平安93.5升8毫，中国海洋石油7.24升2.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02，瑞士法郎0.889，加元1.276，人民币6.540，欧元对美元1.213，英镑对美元1.333，澳元对美元0.754，新西兰元对美元0.709。日经平均指数报26,795点，升142点。港金现价报16,980元，比上日收市升140，系比上日收市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5.84美元，卖出1,836.47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当我哋15年后再见，遗憾依然。音乐说， 15年后，当你实现的美好将来，能淡化我悲哀。 当你发现失恋，又有乜好怕？音乐说。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二台通识60秒。 老板，听讲你哋啱啱请翻嚟嘅年轻人好帮得手，你哋喺边度揾到咁好嘅人才噶？ 我哋系透过同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合作，先揾到咁好嘅同事为公司出一分力咋。雇主透过展翅清健计划，可以聘用15至24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离校青年人，我哋仲可以申领在职培训津贴，一举两得啊！ 咁好。帮我哋请人之余，仲会有津贴咯。 系啊，只要雇主为学员提供为期6至12个月嘅有薪在职培训，同埋委派一位有相关工作经验嘅员工担任学员嘅培训导师，就可以攞到计划提供嘅在职培训津贴啦。由今年9月1日起，津贴上限仲调升至每个月5000元。你都快啲揾展翅清健计划帮手啦！ 等我都即刻上计划嘅网站3w.yes.labor.gov.hk 了解多啲先。 以上资讯由展翅清健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崔杰彤、莫莉， 二台通识六十秒。 风骚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哇！如果见到个靓女着泳衣，你会嗌咩啊？ 哇，梗正啦！ 系嗰个桂花田嚟噶， 菜。 哎，冇执一个菜字，第二个字咧就系、是、我哋见到佢咧就会话，哎呀，我哋一定要咧尊咩佢啊？ 哦，尊重。 诶、哎，唔系吓，同你一样咁重噶嘛？ 尊敬。 系冇错啦，个敬字嚟嘅。第三个字咧就系佢喺我哋公司啊，个个见到佢都会话佢真系好师。 好师奶啊！哦，蔡敬师奶。 唔系啊，我系人见人爱、车见车又在嘅蔡敬文啊。 哦，你话嗰个咧好鬼烦，成日闹人嗰个咪得咯。 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嘅只系一本《风之波》。 呢首唔系《天空之城》咩？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唔使睇书咩？ 好啦，嚟到呢一个《风之波》啦吓，我今日介绍呢本书咧，新书嚟噶。咁、咧，其实佢系一个咧，绘本啊，漫画书嚟噶。咁咧，个名咧就叫做。假如让我滑下去， 哦喂，咁新唔新都好紧要， 好新啊！假如让我滑下去，咁咧，其实佢嗰、那个作者咧就叫做呢、這、一个王 Sir 啊， 系 VA 王 Sir， 咁啊，佢咧嗰个背景系咩咧？其实佢就系咧叫做香港教师加呢一个政治漫画家，咁咧佢就譬如佢个卖点咧就话，哇，佢喺网上面有超过40,000人 follow。500,000人赞好个作品，即系你知噶呢、這个世代要用呢啲，即系嚟充撑场面，一定要噶嘛，等大家认识佢， 大家又知道有啲嘢吓。 系啦，嗱咁然后呢本书咧，老老实实吓，都好敏感噶，因为呢个作者咧，佢话2019年嘅时候咧，呢位王 Sir 啊，佢就喺课余时间咧就匿名咧就发表呢一啲画作。咁其实嗰啲画作咧，即系俾个印象大家咧，佢就唔系话我哋睇嗰啲咩日本漫画嗰啲咧，即系三四格啊嗰啲有晒情节嗰啲，其实佢就 系 似咧， 尊 子 啊。 尊 子系啦， 系啊，尊子你擦面包嘅啫，系啦，尊子嘅嗰种 四格嘅， 唔系即系嗰种形式啊， okay， 即系可能一格啊，一啲政治讽刺漫画，咁佢系2019年嘅时候咧，佢就开始发表呢啲画作啦。去到2020年嘅时候咧，虽然你匿名啫，不过呢个世界咧就有人中意将你嘅名咧就讲出嚟嘅，咁就俾人投诉，结果咧。学年完结嘅时候咧，校方就拒绝同佢续约。 哦， 系啦，系啊，咁当然啦，你可以话冇人话同你画嘅画有关啦，可能咁啱唔同你续约啫，唔紧要，系啦，事情就系咁啦。咁佢话画画咧就系佢嘅一个好大嘅兴趣嚟嘅，所以咧，其实原来佢喺大学嘅时候咧就系、是。做呢一个视觉艺术咧，就作为佢主修嘅科目。 系啊，佢本身应该都有教视艺嘅。 佢系 VA 老师啊嘛。 系啦 ，VA 啊嘛， 系 王 Sir 啊，所以就叫佢 VA 王 Sir 咁样咯。咁啊，嗱呢本咧叫做《假如让我画下去》咧，就 VA 王 Sir 咧就将佢喺过去呢一年里边咧嘅画啦，佢文字都有噶。佢咧就讲述香港咧教育啦，同埋王 Sir 自己嘅故事。咁咧，我发觉咧好得意嘅，佢里边譬如佢有讲疫情。佢亦都有讲，即系呢一个 日常喺学校里面发生 嘅事， 系咪啊？ 都有啲嘅，亦都有啲正情。咁咧，所以咧，其实就好轻松，但系咧亦都会好沉重。咁啊，基本上将你过去一年嘅嘢咧，都已经总结咗好多出嚟嘅。 都系阿 Sir 有感而发嘅， 都系阿 Sir 有感而发， 都系佢嘅经历啦。 系啦，咁你放心，由于咧呢个时候介绍呢啲嘢咧都好敏感嘅，咁所以咧我都会咧即系将佢咧就取其精要咧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 系咪晚晚都系咁噶嘛？可能佢都有啲日事噶嘛，即系等于一个空姐，可能佢又好中意画画嘅，咁跟住佢唔做之后咧，佢就讲翻啊过往喺呢个航空事业里面有啲。咩事发生？阿 Sir 咧就喺讲学校嘅啫。 系啦，但系佢个封面咧，其实咧已经令人哋咧会有一种咧。好心痛嘅感覺啊！因為佢封面係點樣呢就係呢個阿 Sir 咧，就拎住本簿啦，企喺個黑板面前， 仲揸住支粉筆可以畫嘅 喎。佢拎住支粉筆咧寫字，攞住本書喎。咁咧，但係咧好可惜咧，就係佢咧有一隻手咧就揞住咗佢把口。咁然後咧，佢就喺個黑板度就寫緊：假如讓我畫下去。喂， 我唔講得啫，我畫唔畫得啊？ 係啊，但係就係啦，好陰功嘅。 其實就係嘅個畫面， 個畫面好陰功 嘅。其實啲好豐富話俾佢聽發生咩事哦。 係啊，咁咧佢陰。 密的地方是什么呢？譬如他第一版呢，他就说了，2020年呢，学校用校方资金短缺为理由通知我不获续约，那文字是这样写的。那他用漫画怎样画出来呢？那大家就记得呢，进化论呢不是有那个猿人呢，就慢慢由马骝 变成， 他由四只脚踩在地上呢，慢慢就直立这样的嘛。他呢就画了这一幅的那个叫做剪影图呢，你见到开头是星星踩在地上，跟住呢就直立人，跟住再企直啲啦。但去到第四格呢，企到直晒呢，就是他拎住个纸箱走咗。即系佢最后进化阶段就话，耶！我而家成为完全体啦，就变成咗一个拎住纸箱走嘅人咁样。咁所以咧，其实我谂你都会已经见到嗰个风格咧，就系佢唔沉重嘅，佢唔会令到你咧觉得佢喊苦喊忽咁样。 系笑中有泪啦，系咪？ 系啊， 叫做即系其实唔系，如果再深层啲喺度谂，要思考咯， 系 咪啊？ 譬如佢点样画自己咧，冇一份工咧，除咗头先 冇四格漫画， 系啊系啊，一格咋，放心，哇，字又少，你一定明噶。譬如咧，佢除咗用直立猿人咧一个进化论话俾人听自己而家要走人之外啦，咁佢第一页咧佢就话啦，佢点样通知咧就话妈妈我失业啦咁样咧，仲记唔记得呢个周星驰赌侠里边咧，咁阿基哥啊？就话中咗佢特异功能之后咧，就咧拎住张白色嘅毛巾喺个沙滩度咧，好飘啊咁样走嚟走去咧。 系扮呢个，记得 扮好似系焚心似火定咩啊嘛。总之就喺度咧，哎呀好开心啊，好飘逸啊，记唔记得呢个画面？咁咧。 基哥系李 兆基，系啊李兆基啊基哥，佢咧就画咗呢个场口咯，佢就画自己咧喺个沙滩度拎住张咧飘逸嘅毛巾，嗰张毛巾写住咩咧？就 系 不续约通知，然后咧好开心噶，妈妈我失业啦咁样，哇！所以呢啲 即系佢正向 我，好正向啊！我觉得广大打工仔咧呢排你知几多即系裁员潮噶啦，咁可能咧你睇头两页咧你都会觉得。佢咯，都唔好大不了啫。 唔係，但我感覺到咧，佢喺畫喺畫喺沙灘度咧，揸住嗰啲嘢，我覺得咧。我自己睇到嚇，係話我自由啊！而家我自由啦，咁我有呢個感覺 嘅。 係 嘅，都可以用呢個方向出發嘅咁樣。好啦，咁啊，裏邊開始有啲咩漫畫睇咧？嗱，譬如先講啲， 我見到其中一版密密麻麻，全部都係學生嚟㗎嘛。 哦，係啊，係啊，譬如佢有啲就會畫翻咧，即係可能舊年一啲上街嘅情況啦，就有一班人喺度啦。嗱，咁咧呢個咧就近啲嘅。佢咧就話啦，喂，限聚令之下咧，咁咪會即係四個四個咁樣啊嘛。 喂，好新鮮熱辣喎， 限 聚令 啊！咁咧，佢其中一幅畫咧，就將咧呢一個即係叫做宗教名畫，耶穌與他呢個最後晚餐啊，與十二門徒。 十二門徒 係啦，佢咧個靈感來源就係話。咁点食饭呢？你话佢哋 成张疫情之下， 成张台 要同十二个门徒食饭， 系啦。咁点食饭呢？你哋谂下可以点食饭啦？ 卡拉咯， 卡拉 一三五七九咁不饭先，跟住戴翻口罩， 即系 四六八十，你而家可以食啦。 系啦，唔 系 带个 setting 啊， 系啊， 系啦， 张台点摆？ 唔系咯。 一点五米， 嗰个画咧要 extend 好长， 系啦系啦，分咗格嘅， 系啦，咁咧佢就用咗个更加卫生嘅方法，咪分开三台咯。佢而家咧就变咗咧，耶稣咧就企喺中间，坐喺中间度，咁咧佢面前咧就有两个门徒，咁然后咧后边咧就开多两张台，一边四个，一边三个咁样咧，即系然后就大家要分晒类咯。 哦， 咁所以佢就话啦，哦，如果咧真系仲有两个喺出边等紧添，佢就话啦，如果耶稣都要同十二门徒食饭咧， 都要分开啦，即系要主持并。 就要分台食啦，咁样咁，所以佢又会有呢一啲叫做疫情嘅漫画又会画出嚟啦，咁样。 佢其中有一个咧，因为佢阿 Sir 嘛，对于学生，佢咪好了解学生心态。 系啊系啊。 当你冇疫情嘅时候，翻学系咪瞓觉啊？佢有一幅图咧，就 系 上下分隔嘅。 系。 即系佢就话，哎呀，托住个腮好眼瞓，我好想放假，好想停课啊。 系。 但系到真正 停课 嘅时 候啦。 挨喺屋企张床度，我好 想 翻学。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啊，佢亦都有一幅咧，就系我觉得几正嘅。佢咧就系好简单嘅啫，左右两格，一格咧就 系 影住手机个 mon。咁咧就有个 message 打出嚟，咁咧隔篱嗰格咧就影住嗰个人就对住个手机啦，即系纯粹系一个分镜嘅效果。咁咧佢四格，第一格咧就 系 2019，咁咧嗰个 mon 咧就显示安全，咁大家当然知系发生咩事啦。即系旧年嘅时候，我谂你好正常都话，喂，你翻唔翻到工啊，放唔放到工啊，安全咁样。咁咧去到系啦，问号嘅咁样。咁去到第二格啦，2020咧就写住够口罩。 哦， 系啦，因为我哋曾经抢过口罩噶嘛，咁所以个第二格就够口罩咁样。去到2021咧， 即系出年啦，展望出年啦。 系啦，冇嘢。 哦，即系冇字打， 冇咗个内容啦。 哦， 系啦，咁然后继续喺度，但系你见到嗰个 message 个，即系佢有个 bubble 嗰个 dialog 出嚟个， 明白明白， 但系冇字啦。 哦，会唔 系叫你思考，你填咩咧？你会 可能系啦。 你会填啲咩答案咧？ 咁然后咧， 问题咧 系啦，定系冇得填咧？定系你已经唔知讲咩咧？咁然后去到2046咧，即系吓大家都知道所谓大限将至啦，咁样直情连个戴牙乐都唔见咗啊 ！OK， 咁咧就得翻部手机，咁连隔篱咧嗰个人都唔见咗啦，就行开咗啦。嗱，咁啊，佢一个字都冇咁滞，但系你就自己喺度好似系啦，好似自己谂啦，究竟会发生啲咩事咧？咁样 好有即系。 好有深度噶，其實 雖然簡單，佢真係好簡單，都好緊要嘅嗰張畫。喂、其實你可以拎呢本書翻去同你嘅仔去玩下，究竟小朋友心態見到係有啲咩諗法、 最慘我仔未識字，睇完 咁你話俾佢聽啦， 佢嗰啲仲細未識，係 啊，未識字 中文字啊。 係啊係啊，咁咧你話如果佢講正情嗰啲咧，可能你話喂會唔會好沉重啊？咁樣又唔係、 即係咪下鬧㗎？ 係啦，又唔係、譬如其中呢一幅咧，我覺得好正嘅。佢咧就畫咗咧有五六種咧，就係咧香港嘅街頭小食、 地道小食、 地道小食。咁咧佢個標題就話未食過唔好話自己係香港人。 係 咁裏邊有咩咧？有 雞蛋 仔啦，有西多士啦、菠蘿包啦、蛋撻啦、豆腐花啦、格仔餅啦、菠蘿油啦、魚蛋啦，同埋咧最尾嗰個咧就冇寫字嘅，就淨係畫咗一罐灰色嘅嘢。就有嚿嘢，咁啊上面咧輕輕用英文字咧就寫住 T A guess 咁樣，係啊，咁呢個就係一個好含蓄嘅一種嘅形容咯， 都好明噶啦，佢都唔含蓄，呢個都畫得好明 嘅。係啊，唔係，我覺得佢含蓄嘅地方係咩咧？ 即係你會加入咗呢樣嘢係成為你喺度即係經歷過或者 經歷過嘅一部分。 佢話你未食過或者未試過唔係香港人啊嘛。 係啦，甚至乎咧，如果你講話喂，咁佢呢一格黃定藍噶？黄同蓝都得嘅、因为咧，你知嗰啲 T H S 放出嚟咧，唔分蓝同黄噶嘛，你行过都会中噶 嘛， 系啊，咁所以其实佢又唔，你又唔需要睇到咧，佢好大政治立场咧，佢可能话俾你听，系啊，过一年，可能每一个人，无论你咩立场咧，你总有机会闻过。 立场系自己睇嘅啫，认真。 所以佢呢篇就即系几幽默嘅咁样。咁咧嗱，你话个 update 啊嘛。佢連陳同佳都擺埋出嚟噶啦，陳同佳即係仲係講緊話佢究竟會唔會去台灣自首嗰度咧？咁佢其中一幅漫畫咧就畫咗一個福爾摩斯，咁啊拎住個放大鏡，咁然後咧就話啦，每日都以為會唔見咗嘅嘢，咁咧就好多日常生活嘅用品噶，譬如 USB 啦，係啦，你嗰個即係 AirPod 啊，係啦，有啊鎖匙銀包啦，即係呢啲每日大家都會驚，係咪唔見咗，係咪冇帶咁樣啦？錢啦，咁啊又自己憂自己一麥啦，可能你覺得會唔見咗錢啦。最尾嗰格就系陈同佳咯，系啦，即系你以为啊，今日会唔会唔见咗 USB 唔见咗指甲钳，跟住最尾话唔系，每日都以为好似唔见 咗， 唔见咗阿佳佳，系啦，唔见咗阿同佳， 会唔会有一日唔见咗佢咧？咁样啊，意思 系啦，即系究竟都得噶，究竟佢系唔见咗 担心佢啊，定系点样咧？ 佢都好 open 嘅。如果你睇呢啲漫画，任何漫画，要佢一格半格咧，佢都俾好大嘅 想象空间。系啊系啊，你只有谂究竟你系当时你会睇系啲乜嘢咯？ 系啊，咁几好笑噶。咁啊，呢一幅咧就可能较为进取啲嘅，即系佢想你谂嘢啊嘛。佢就写住香港历史博物馆，咁咧就有三个展品嘅，中间个展品咧就系一只恐龙化石，咁啊好正路啊。咁啊呢啲真系历史残留落嚟噶嘛。咁呢度另外两格咧就哇一格就攞个玻璃柜就装住咗，咁啊自由两个字系啦。咁然后咧另外一个咧就可能画住一个咧有啲即系吓示威嘅公仔喺度，咁啊啱嘅。而家我哋已經恢復翻安寧啦嘛，咁咪冇曬呢啲示威咯，成為歷史噶啦，咁樣係啦。咁至於自由點解讀咧，就交翻呢個自由咧，俾你自己去理解啦。所以咧，佢其中一啲漫畫咧，佢嗰啲內容咧就係咁樣嘅。嗱，休息一陣，翻嚟咧，佢都有啲同佢啲學生咧好多互動嘅嗰啲內容嘅嚇。 그때 보이지 않아 주도 가리긴 한가 파리들 Life Goes On BTS。 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嘅只系一本《风之波》。 呢首唔系《天空之城》咩？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唔使睇书咩？ 好啦，今日《风之卜》要介绍咧，就系一个政治漫画嘅书籍嚟嘅吓，咁啊个名就叫做《假如让我画下去》，咁啊作者咧就系呢个 VA 王 Sir 啊 ，VA 咧即系呢个 Visual Art 啊，即系呢个视像视觉艺术科， 因为佢哋 系啦呢位王 Sir， 咁啊头先就介绍过佢咧，可能系画一啲即系譬如话一啲政治上面比较多嘅一啲漫画啦，咁啊佢。因为老师嚟噶嘛，佢真系有一啲咧同佢学生咧互动嘅一啲点滴咧，佢都系摆本书度有分享嘅。其中一个咧，我觉得其实几感动嘅，嗰句都几型嘅。咁诶，佢就摆咗喺个数学科呢一个类别里边。咁佢点样咧？喺文字嚟嘅，佢就话啦，佢话佢曾经懒有创意，就请啲学生咧喺视艺科里边咧。就諗一啲詞語應該點樣用符號表達出嚟，即係可能你話啊，譬如你話咩咩開心啊、圓滿啊， 係可能用個句號。 係啦，你點樣用符號表達出嚟咧？咁 OK 喎，其實幾好玩嘅。咁咧佢話過咗一排咧，就過咗一陣，課堂上面咧就有個 A 仔，即係嗰啲叫做高功能自閉症啊，即係嗰啲 ADHD 啊， 係啦，好似個簡寫係咪咁樣？ 係 ADA 就好似係嘛，係啦，又 咪 HA 就食奶粉嗰啲嚟嘅，好似係。佢就走埋嚟問佢老師啊，點解我諗嘢咧同其他人咁唔一樣嘅咁樣？系啦，咁啊嗱，呢个都好难答㗎喎，即係因为可能佢因为所谓佢係呢个 A 仔呢，可能佢諗啲嘢呢真係会同大家呢会有啲分别或啲行为表现。咁呢佢话啦，学生嘅反应呢就令到我措手不及，佢呢就諗住咁样安慰佢嘅，都唔係啊，其实大部分都冇咩分别啊咁样。即係佢本來想用呢個方法去安慰佢， 你都要拉耳後鼻啫，即係著住校服翻嚟。 即係可能佢講緊嗰個功課啊，即係當大家都做呢個話詞語用符號表達咧，可能學你話齋，大家覺得圓滿都係畫個句號，咁可能唔知佢可能佢一個閃電啦，係啦，舉例啦咁樣，係啦，個老師本來就想用啲好大路嘅方法安慰佢，就話都唔係啊，大部分都冇乜分別啦，係少少唔同啫咁樣。 唔得嘅，對於佢哋嚟講， 係啦，但係佢諗下咧。佢话佢将呢个吞咗，然后咧佢就同佢讲啦，你做咩要同人一样咧？几型啊呢个老师！佢话佢最尾，佢话佢最尾选择用呢一句说话去回应呢个学生，就话你做咩要同人一样？句号咁样。咁然后佢就冇特别讲个学生有咩反应，佢就反而同自己讲啫。佢话呢句说话咧。我应该要同自己重复默念一万次，即是话唔单止我嚟勉励一啲所谓有唔同障碍嘅学生或者唔同症状嘅学生。佢话喂， 法啊，做人啊， 其实我自己都要咁谂喎，我做咩要同人哋一样啊？系啊，即系嗱，呢个我觉得都好有好有启发性。 系啊，呢个好有启发性。 系啊， 尤其是可能当个学生对自己咁有一份质疑嘅时候咧，你都认同翻佢先。其实同人唔同咧，你即系喺谂嘢度唔系一个问题嚟嘅。 系啊，系啊， 系游水跑步先要同人。一 样嘅啫，系啊，咁佢亦都有第啲互动咧，就系好现实嘅。譬如咧，佢就话王 Sir， 然后对面嗰个就同佢，佢就话啦，仔咁样，佢话我哋用坚定嘅眼神咧望住对方，咁样无需说话，拍拍膊头咧都明白了。咁啊，似乎好似系有啲学生就要走咗啦，有啲就唔知去咗边啦咁样。咁咧，其中一段咧都几深刻嘅，佢就话啦，有一段对话嚟嘅啫， 你仲有25秒， 系啊，咦，咁快冇时间， 系啊。 佢话阿 Sir 加油啊！我要同你讲再见啊！咁咧，然后佢就话啦：，你都知啊，入嚟瞻仰遗容啊，因为佢 last day 啊嘛。佢话唔系啊，阿 Sir， 我想同你讲，我听日上 call 啊。跟住老师就话啦：，我只系失去一份工作，佢失去嘅可能系一生。呢一个咧就系今日要同你介绍嘅书。假如让我画。